OK， 喺我哋沙龙开始之前咧，亦都简单介绍一下 Blue Note 文化沙龙咧。其实今日系好特别嘅，因为今日其实系啱啱好一周年纪念吓。我相信好多朋友咧，其实应该系第一次嚟参与呢个文化活动吓。咁呢个文化沙龙其实上年九月份开始第一场啦吓。咁基本上咧就系每一个月一场吓。我哋希望做到，其实而家就系第十场吓。咁我哋成个首先个场地咧就系Blue Note 嘅老板Vincent 就免费借出嚟嘅吓，咁咧，但系同时咧，我哋一路都希望咧，就喺每次嘅讲者咧有少少居马费啦。咁我哋帮手，我哋做录影、做摄影嘅朋友咧，亦都有少少嘅财政上面嘅支持吓。咁所以咧，我哋每一次咧，我哋都会有个有个捐款箱咧，就大家随缘落座吓，就$50我哋 propose 嘅。但如果系年轻嘅朋友、学生咧，你哋觉得就呢个完全系一个自愿嘅支持吓，咁所以大家随意得噶啦吓，咁我哋传一传个箱过去吓。OK， 我喺介绍今日许宝强教授之前，亦都都要趁呢个一周年嘅机会咧，都要多谢啲朋友嘅吓，咁因为呢个文化沙龙咧，其实都系有个团队啦吓，咁要多谢林道群先生啦吓，林道群先生就系牛津大学出版社嘅主编啦吓，咁佢依家匿喺隔篱个角落头嘅吓，咁林先生大家都知道啦，其实你睇嘅牛津所有嘅书咧。啲咁靚嘅封面咧，全部都係佢一個人設計嘅，咁你可以想象香港冇咗牛津大學出版社咧，其實香港成個出版業嘅風景應該係完全唔一樣嘅。咁林道群先生好難得就係我哋每次嘅海報咧都係佢設計嘅，即係包括今次我哋一個好靚嘅海報咧都係佢做嘅，咁亦都係佢嘅義務幫手嘅，咁所以好多謝，即係過去一年都冇乜機會多謝佢，所以利用今晚一年。周年咧要多谢佢吓，咁多谢阿 App 帮我哋做录影啦吓，咁佢亦都系用咗一年嘅时间咧，将每一场咧录影完之后咧就摆上网可以大家重温翻吓。咁阿萧云仲未出现啦，咁萧云帮我哋做摄影嘅吓，咁阿 Vincent 啦，我哋嘅老板啦吓嘅 Blue Note 嘅老板 ，OK， 咁多谢佢哋。OK， 咁我哋开始啦吓，咁今晚个主题咧就叫做。散运四年吓，我们怎么走下去？我记得我当时揾许宝强老师嘅时候咧，其实我个主抱抱个题目咧系散后四年嘅，跟住佢同我讲话唔系散后，因为我哋仲系喺散运嘅过程入边吓，我哋未完嘅吓，咁所以咧佢可唔可以改一个字？咁所以由散后咧就改做散运四年。我谂呢个亦都系意味深长啦吓，即系大家亦都知道我哋今日我相信今晚好多咁多朋友嚟到呢个地方啊，我相信其实系唔仅仅系嚟听许宝强老师嘅讲座，我相信大家喺过去呢四年入面咧，应该心入面咧都有好多好多嘅感受、情绪，好多嘅反思啊。我相信在座好多朋友咧喺雨伞入面一定会有好多嘅参与吓，留低好多嘅创伤也好，留低好多嘅回忆。咁所以其实今晚我觉得其实喺散运四年之后咧，今晚其实一个好特别嘅机会咧，我哋所有嘅朋友咧都可以有一个分享啦，即系除咗等阵听下许宝强嘅讲座之外，咁我亦都觉得今晚系一个好难得嘅场合咧，我哋可以作一种比较心灵上面嘅一个分享吓。咁今晚我相信有好多朋友喺度吓，啱啱见到唔可以大律师亦都喺我哋身边吓，咁所以好难得吓。咁我哋今晚嘅安排好简单，咁就话许老师咧会先做一个好简单嘅主题嘅引言啦吓，咁然后咧我哋有充分嘅时间咧，大家嚟讨论嘅。OK， 咁所以咁许宝强大家唔需要。我再多介绍啦吓，咁佢系我老师啦，咁亦都系岭南大学嘅文化研究系嘅教授啦，咁上年就提早退休之后咧，其实就一路，其实佢过去喺大家都知道，其实佢过去呢几年咧，其实一路都好。即係喺搞從事咗所謂民間辦學、民間教育嘅工作，然後將雨傘運動嘅好多嘅理念、好多嘅種子，其實喺民間社會入面咧去傳播同埋扎根嘅。咁佢啱啱喺今年出咗一本書咧，就叫做《回歸人心： 極權臨近的香港文化經濟學，咁呢個係牛津大學出版社出嘅新書，咁大家如果我諗佢今晚會講呢本書嘅其中一啲主題嘅，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咁亦都係可以去書店度購買嗰本書，咁我就唔再多講啦，我哋將時間交俾許寶強教授，我哋掌聲歡迎。 寶松叫我企上去，我其實從來唔知道原來講講座可以係咁，所以都係一個新嘅經驗，亦都好多謝寶松讓我有機會，因為我哋之前諗咧就我甚至問佢好傻嘅問題，你哋用唔用 PowerPoint 嘅？話唔係嘅，因為我第一次嚟嘅，所以我唔係好知嗰個 setting。咁亦都好同呢、這個處理咧，即係我哋頭先啱啱有一場喺城大，我哋同阿吳凱兒，我哋勞動共學搞咗一場係關於1968嘅一個回顧啦，然後從1968反思翻今日香港嘅，咁有一啲年青啲嘅朋友啦，譬如鍾耀華、黃雅文幫手分享佢哋而家點對讀過去嗰段歷史啦，咁我哋都有Margaret 同埋我哋另外一啲朋友李敏光、陳家樂，咁我哋都分享呢、這個。嗱，我其實即係覺得今日下晝嘅討論咧，同今晚咧其實好相關嘅。咁我準備嗰啲嘢咧，我發覺我下晝係冇講到出嚟回應到，但其實嗰啲講者好多都係講咗相關嘅議題嘅，所以我半開玩笑，我哋其實都係一般見識嘅，即係喺嗰個思考呢、這個。角度裏面，我下面咧用四個範圍啦，即係好快 kick off 一啲。本來寶松話可能譬如講一個鐘，但我估講一個鐘咧喺咁嘅環境應該唔係一個好人道嘅安排嚟嘅，所以我估就不如即係短少少啦。我就係提一啲提光決定提一啲問題，咁特別有啲問題咧，我係抄考吳凱兒嘅。頭先佢提咗兩個問題好重要，我陣間再回覆咁啦。即係複述佢個問題。嗱，我下面四個範疇咧，我會係其實同題解嗰度開始嘅。散運四年咧，這個主題就係我會第一個部分咧，我會講我對散運嘅理解。散運係咩東西咧？是什麼？第二個四年啦，四年啦，寶松亦都俾個建議我啦，佢就話而家潮流興即係自我講講憂鬱經歷啦，即係譬如馬傑偉啊等等，有啲朋友都係做一種咁嘅工作啦。咁先至聲明我唔係講個憂鬱經歷嘅，儘管我都有啲，不過我就唔係喺度。咁我就講呢四年嘅經歷啦，即係喺2014至而家我哋做咗啲咩東西咧？咁呢度少分享嘅第二個部分。第三個部分咧，這個就係完結嘅部分咧，如何走下去就即係三個正題同副題咧，我大概係圍繞呢、這個正題副題講。咁所以第一個部分我會講散運我嘅理解啦。咁散运咧，我其实好丰富啦，即系我唔可能系讲晒散运里边嘅各种嘅发生嘅事，同埋佢代表嘅所有嘅多元嘅一啲活动，以至于佢产生嘅效果或者系造成嘅一啲困局咁啦。咁我係圍繞兩個口號去我理解散運。第一個口號應該大家全部都聽過講過，就係、是、無忘初衷呢個口號啦。我估散運即係歷片散運裏面咧，都係經常會出呢一個字。咁第二個口號咧就係、是、罷課不罷學。其實散運之前咧，因為我尋日亦都睇咗舒淇佢哋監製嘅一套戲啦，叫《散上》嗰套戲啦，就係、是、關於即係雨傘嘅一個documentary 嚟嘅。咁我大力推薦嘅，遲啲有機會可以喺社區放映嘅時候可以大家去睇睇咯。咁唔需要介紹啦，我估大家會知咧，就係、是、整個散運嘅開始就係罷課不罷學嗰五天嘅喺呢個金鐘嗰、那個公園裏邊嘅一個。嗱，我會從呢兩個口號咧，我去理解散運。咁無忘初衷，最核心嘅就係初衷啦，即係無忘其實係一個，即係你唔好忘記佢啫。就初衷係咩東西咧？咁有唔同嘅理解啦，我會從兩個角度去理解初衷啦。初衷係反抗運動嚟嘅，即係散運就係因為831咁就 trigger 咗好多人走出嚟啦。咁所以有一個抗爭對象去定義呢、這個散運嘅。咁、那個抗爭對象係咩呢？直觀嘅就係 八三一有篩選的選舉，或者係冇公民提名的選舉，咁我哋要爭取呢個選舉。有啲人會咁定義散運啦，甚至從咁樣去判斷散運係成功定失敗。譬如話，最終我哋爭唔到八三一，推翻咗八三一，或者係有一個冇篩選嘅選舉，所以我哋覺得散運係失敗嘅，就係做咗一長時間。咁呢個係其中一種理解初衷嘅。初衷就係反抗你一啲對象，個對象咧就八三一決議有篩選嘅選舉。但我估係闊一啲嘅，好多人參加。而家散運咧，即係譬如你從佢哋嘅訪談，或者而家陸陸續續多咗啲人，即係出咗一啲研究報告咁啦。你發覺好多人去散運咧，其實唔係好清楚，甚至八三一決議係咩，可能都未必會理解嘅。有篩選嘅選舉係咪一定要有公民提名？亦都唔一定係個個參與者都好，即係念之在之，係即係唔可以放棄。所以我估係比起呢種嘅抗爭嘅對象咧，係豐富好多。咁個初衷咧，我估會好多元啦，有啲可能係基於義憤啦，即係我以前寫嘅小書仔一本叫做《常識革命》啦，嗰陣時進一步出嘅就係2014年一完咗，我就寫咗一個即係好簡單嘅報告又好，或者一個回顧啦。咁嗰度我都提過就係唔似呢一種嘅，即係好多人出嚟參與呢個靜坐或者佔領咧，其實就可能係催淚彈之後，然後見到啲學生基於義憤出嚟，或者係有時係義氣嘅，即係我同學出咗去我覺得我都應該出去，所以佢可能對八三一或者係即係冇篩選選舉嗰種嘅執着咧，唔係我哋想象中咁單一嘅，即係嗰個運動。嗱，如果係咁咧，咁多元咧，我哋有困難啦。即係如果你個用抗爭對象去定義散運嘅性質，而你個抗爭對象係咁多元嘅，有啲人反對呢啲，有啲人覺得某人樣衰，譬如六八九樣衰，所以我出嚟。嗱，咁就好難即係界定，好難傾啦。即係散運，即係四週年係咩意思呢？各人都有唔同嘅記憶，唔同嘅側重點。咁我想大家可以討論咧，毋忘初衷呢個初衷咧，佢既然係一個集體嘅運動咧，吸納咗咁多人，有數以十萬嘅人參與啦。如果你話有十萬種理由咧，我估呢個唔係好好嘅一個即係總結或者狀況。咁即係各有各做啦，然後翻翻去呢、這個亦都冇必要好似今日咁聚埋一齊，我哋使乜一齊傾啫？即係我哋無忘自己嘅初衷，我就係記掛住我同學嘅啫。咁我即係我四年就紀念翻我個同學咪得咯？我記掛佢同學嗰個情感，我估唔係。就算好多元嗰啲即係唔同嘅理解或者唔同嘅抗爭對象呢，有人唔鍾意樣衰，有人唔鍾意人冇義氣，諸如此類咁呢，我估都應該有啲共同點，就係揾嗰個共同點，就係、是、我理解嘅無忘初衷個意思。就拆咗大台之後，我哋近都有傾，拆咗大台之後係咪就係代表係冇一種共同性呢？所有集體運動呢，甚至可能我估以後書寫六2014咧，散運好可能係代表香港嘅，就等同於1968嘅五月，可能代表法國嘅學生。1930年可能就代表即係大衰退嘅美國，或者係法西斯嘅興起。2014好可能以後就係香港嘅年份嚟，我猜想會係咁。嗱，如果係咁，既然香港嘅集體年份咧，就如果太分集。豐富而冇一個共同性咧，我覺得唔係一個即係合理嘅一種即係現象或者係紀念嚟。咁因此咧，我第一個問題咧，嗱，我完全唔係提答案。今日我提個問題咧，就係、是、個初衷嘅初衷，你以反抗對象作為一個定義，究竟反抗啲咩嘢咧？係咪一種管治嘅性質嘅改變？你唔中意？然後佢影響你方方面面，影響到你，譬如話變咗係冇道義嘅，因此我想變翻有道義嘅人；影響到你可能對教育好不滿嘅，因此我要罷課而不罷學。嗰啲影響到唔同人基於唔同理由走出嚟參與散運嘅，有冇一種共同嘅社會嘅狀況狀態？咁呢個就係我理解嗰、那個尋找初衷嘅其中一個面向一個方向，有個共同性係點？你反對嘅係咩？咁而家今日我哋講嘅反對咧，可能係中共嘅極權。舉個例咁啦，中共嘅極權係咩意思咧？個性質係點咧？如果係純粹係一個政治嘅現象，可能就係政治系嘅學生、周寶松啲學生去反對嘅啫。即係其他人搞經濟嘅未必反對，因為中共可能搞經濟欣欣向榮，即係有大灣發展等等。咁我估應該唔只係狹義嘅所謂極權，佢應該係涉及我哋方方面面幾十萬人嘅日常生活都觸動到佢，佢有啲不滿嘅，然後以散運嘅形式出嚟，咁係迫使我哋諗我哋反抗嘅所謂 極權中共係咩意思呢？佢裏面包含咩內涵呢？咁我嗰本書呢，如果係即係我經常做植入式廣告啦，即係如果一林道群托咗啲書嚟啦，我希望佢都賣晒，因為托返返去都好遠，我佢住上水嘅好慘。咁嗰度呢都有少少提到，就係我一個好簡單嘅分析啦，我唔想喺度嘥時間講我自己嘅，因為嗰個只係一種講法啫，大家可以對辯啦。我就係所謂中共嘅極權咧，其實佢唔係社會主義，甚至佢唔係共嘅，所以中共呢個語言咧都可能錯。所以反極權應該唔係反共產主義嘅，因為中共唔係好認真嘅，即係對邊啊？佢可能對好多嘢唔係好認真嘅，所以極權係對嘢唔認真。如果我哋好認真地去處理咧，可能會 sidetrack 咗，甚至中伏啦。我哋講。或者是一個如果是另一種性質的，譬如說以方言統治的，舉個例，我現在開始領教到我們在香港裡面，如果方言統治更加沒有理由很執著它，究竟它講出來的東西以此作為你的鬥爭對象。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我估計可以重新再思考我們抗拒的是什麼東西。這個是第一點 我想分享，大家可以思考。但這個不夠的，你只是抗爭作為一個動員，其實都是以他人作為一個即係支撐我自己即係生命時間嘅投入，甚至你可以話耗費嘅一種一場運動咧，我估係遠遠唔夠的。如果我哋冇嘢想要嘅，冇嘢想爭嘅，咁所以無忘初衷其實有另一個口號咧喺個雨傘裏面好重要嘅，就係命運自主啦，係咪有命運自主大台？咁呢度咧，我估係從一個正面角度，究竟參與者，除了是想反抗这些八三一，反抗一个极权的统治以外，他想追求什么东西，各个人又有可能不同。那这个就可能用命运自主这个字稍微可以即是概括。但我稍后会稍微 elaborate 我对命运自主的理解。因为这里如果不仔细再展开谈呢，亦都会导致我们今天呢有很多困难困局的面向。譬如我们讲民主自决，其实很可能是从这个命运自主走出来。但是那个自决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它是等同一个2047年的一个公投的一个形式，我估佢可能又将命运自主嘅好丰富嘅含义咧，可能系狭窄化咗去一啲好单一嘅一个议题。咁但系嗰啲丰富含义系啲咩嘢咧？会唔会同我哋今日嘅头先阿宝松讲晒后创伤啊，或者系一啲抑郁可能有关系咧？我猜想系有关嘅。呢个有关系同命运呢两个字有关。咁我哋点理解命运呢？命運是否命運自主，或者我們叫公民抗命，都是跟命運有關，抗拒那個命運那個意思，或者終極目標是否要扭轉，或者是要達至一種命運裡面設定了你可能達至不到的。我們講命運的意思是這樣，周星馳都說命中注定是大曬的嘛，就是你喜歡朱茵就命中注定是大曬、你有沒有看周星馳可能但是命运的意思就是命中注定应该很难改到的，包括是我们出生的地方、时间、家庭，这个命运来的。你出生在这里，譬如你是罗兴亚人，出生在今日呢，你其实好可能就面对一个好好压迫性嘅一种环境。你如果喺叙利亚，你可能要面对一个好战争嘅环境。呢、这个唔理你几叻、几蠢、几差、几好都好呢，佢嗰种处理就唔可能好似我哋今日咁高朋满座喺个咖啡店里面倾呢啲命运自主问题，唔可能。你但生喺香港呢仲有呢个可能。生喺第二啲地方，譬如话土耳其，亦都冇呢个可能。呢、这个就係命运。呢、这个命运既讲得係命运，应该就好难改变。我想讲，我唔係讲緊神人化化嘅嘢，命运嘅意思就係你喺咩时段咩空间里面占据咩位置呢，其实呢个好难改变。咁如果好难改变仲有咩自主呢？我估就係可唔可以接受呢种不能改变底下，你然后选择一啲可能做嘅嘢。那个命运的终极呢可能都会是这样，譬如831可能未来十年未必会改变的，这个可能是命运我们理解。但是这十年有这个命运不代表没有东西可以转变，就是有一些东西仍然可以转变，不过呢你的命运可能不可能在这十年里面完全扭转。所以我估计命运自主的意思呢，就是如果我们不用你最终极真的完全改变了命运，而是你在这种命运底下呢， 你知好难改变底下呢有冇办法自主，我猜想係咁。咁、那个自决呢可能喺呢个意义上面可能会开阔少少啦。咁我用嘅字眼呢就係、是、回归人心嘅。嗰其实係讲緊一个可能叫过程啦，或者我用第二个比较技术性嘅语言去讲啦，就是、其实我哋通常都带有一啲希望嘅一种理解嘅。头先讲命运自主有两种理解嘅，就是、你希望呢有一种好终极嘅理想状态会出现，自主呢就是、改变晒我哋存在嘅命运去达至呢个终极理想嘅状态，我哋叫做 goal oriented 嘅一个 hope。即係一個以目標為本嘅一種希望嘅一種想像或者結構，但另一種咧就係以你嗰個生命你想變成點樣嘢，你變成一個咩 process， 你進入咩 process， 進入一種乜嘢state of existence， 一種即係生存狀態。嗰種希望呢其實就唔會出現嗰種好大嘅絕望。即係你想變成咩人，你想進入啲咩嘢，譬如我哋想活得似一個人嘅回歸，似一個人嘅意思我哋仲可以展開啦。本書裏面有討論到，我就係用 Hannah Arendt 嗰個講法啦，就佢除咗係食，除咗係勞動，除咗工作以外呢，佢可能會有行動嘅，參與公共嘅討論，可以接受可變性、不變性，這個人就會是有一種特色的。回歸人心的意思是盡量變回一個人，除了即係揾食或者已經沒有什麼可以阻到香港人翻工，即係打完我們這個嗰、那個圖片之後咧，你有另一種可能性，就除了翻工以外，我們有第二種活的可能性咧。我估呢個就是所謂命運自主的另一層，就是那個你掌控自己生命的一種選擇。嗱，我大概是咁講，我知講得唔係好清楚嘅，不過可以係陣間討論會。嗱，最後一個keywords 或者係關鍵詞咧，我哋叫罷課不罷學啦。咁我係好早期就對呢、這個口號咧，我好中意，我非常中意。但系咧，我喺其實我雨傘26、27，我唔喺香港嘅，喺台灣參加個研討會，我就係傾即係介紹香港嗰個罷課不罷學嘅。我同一啲台灣嘅一啲社會運動嘅朋友，咁我由於要做呢、這個講座咧，我就搜集咗一啲香港討論呢個罷課不罷學嘅一啲報章啲評論嘅。咁當時嘅評論咧， 我見到出面有好多朋友咧，出面排緊隊。我哋可唔可以幫問大家，盡可能往入面騰一騰，咁就唔使出面嘅朋友企得咁辛苦啊嘛。今晚係破咗紀錄嘅，咁所以咧個空調已經開到最大噶啦。但如果有啲朋友覺得唔舒服咧，可以舉手咧，阿 Vincent 佢哋會俾啲清水俾大家飲嘅。咁大家我相信你哋都冇乜機會聽我咁環境咁惡劣嘅講座嘅，所以大家都當係一種好難得嘅雨傘嘅大家可以坐低嘅，大家盡量坐低嚇，大家坐低好嘛 ？OK， 你可以坐呢度係啊。OK， 咁後面嘅朋友盡量逼入嚟少少嚇。咁如果年紀大嘅朋友如果覺得辛苦咧，年輕嘅朋友就可以讓一讓座。咁我哋盡量逼入嚟嚇，我哋出面有警車嘅，所以我哋好安全嘅嚇。放心吓，放心，我哋唔会占领吓。OK， 后边嘅朋友尽量逼入少少啦。我知道即系请大家包涵吓，我哋都估唔到咁多人咁OK， 我哋沙龙有嘛，可以搬去大啲嘅地方。 OK， 咁我哋请阿许宝强继续吓。OK， 好。 好，我话第二个口号咧就是罷课不罷学啦，我早期就好中意啦。然后去台湾，因为准备个讲座，我抄咗一堆嗰啲香港嘅评论啦。其中大部分嘅评论，当时咧听到呢个口号咧，其实都用我哋即系捞广东话讲嘅，单单打打嘅，即系好多人觉得罷课不罷学咧就。我意思又唔止建制派嘅嗰啲，當然會鬧到佢飛起啦，就係話你做 show 啊等等係冇意思嘅，嘥時間啊，學生應該好好去讀書咁。但係咧喺民間裏邊咧，民間社會裏邊咧，即係唔同嘅一啲參與者咧，都會批評呢種罷課不罷學。譬如講罷課不罷學係你其實即係走堂啫，即係香港學生都經常走堂噶啦，咁你。咁你走出嚟咁算乜嘢抗爭呢？你罷課呢連教師都唔截住佢進入課室，你即係唔勇武少少，你點算係一種即係真正嘅抗爭？好多啲單單打，其中一個單單打打係咁講嘅，我讀少少，因為呢個同我後面想解釋我點解咁鍾意呢個。佢就話罷 呢次嘅罷課嘅最常口號咧就係罷課不罷學。但係何謂罷課不罷學咧？你不上課，但你要繼續學習。咁下次碼頭工人罷工時，可否用罷課不罷做？他們罷工，但繼續開工。罷課究竟有冇用？跟住下山幾十字咁啦。其實個意思就係、是，喂，你咁樣真係離曬譜喎！你罷課又不罷學，其實你又翻出嚟金鐘又上堂，咁你其實即係左交啫。其實即係冇意思嘅，即係今天我即係呢啲講法，你係冇做唔到任何嘢。但係我想講咧，其實呢種理解咧，今日我估係好值得，而我哋下面我講呢四年咧，好可能需要做嘅，其實就要處理呢啲講法，係要好好去處理。譬如話等同於罷工不罷做。或者是甚至有些讲法是爱国不爱党，即是闹啲泛民咁啦。佢话呢啲都系撒谎嘅讲法。但我估咧呢种嘅话人哋撒谎嘅讲法咧，而家都好普遍嘅，即系话你做咩都可能冇用，做咩冇用啦。我估而家香港呢个状况系咁，系需要处理，好认真去清理。咁呢种讲法咧，譬如罢工不罢做咧。唔係冇意思嘅。如果你認真講，我又好鍾意呢個口號。如果真係有工會運動嘅朋友呢，佢認認真真係罷工不罷做呢，我估佢開始開放緊或者係 transform 緊我哋對工作嘅想像，就係、是、全民翻工呢一種狀況呢，我哋唔一定要完全笑嘅。如果嗰個翻工呢，嗰、那個工呢係多元嘅，即係有好多可能性。我哋翻嘅工呢唔係單一嘅，即係得一種。頭先嗰啲評論呢，其實將貨同工呢只有理解一種，所以你罷工不罷做，你其實都係做工嘅啫。你不罷做，你其實都係翻工呢。佢諗做嘢得一樣就係叫做翻工，咁我哋就係冇任何嘅空間或者冇任何嘅可能性。呢種講法其實就殺滅我哋而家今日嘅各種可能性。所以我話鍾意呢個課題呢，罷課不罷學呢，好多人覺得你剛才看的评论呢，他将焦点放在罢课。罢课才是抗争的手段。这个就是以对象，我刚才讲了，以对象作为你那个无忘初衷，那个初衷的一个就是最主要的一个定义。就是你要反对他，所以你罢工是一种形式，那种形式是给压力他，令到他跟你那个意欲。你都是要依赖改变你那个敌人，让他做你想他做的事。但是就不是从你这个主体你自己想要什么来讲，不罢学就是这个意思。一个人罢了工给压力人之后，下一步要问就是我们做什么呢？我罢了工或者罢了课，我们想要什么呢？后面那句不罢学就应该是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说罢了课之后，我们仍然想学习。其实潜台词就是翻学呢，其实学习不到。刚才跟 Margaret 我们一起搭地铁过来就一路傾学校是令人不学习的地方。学校不应该叫学校的，学生应该都不是学生，因为他不学怎可以以此为生呢？就是很多学生现在是考试的时候，他不可能叫到学生。所以我第一句上堂我都是问你觉得你是不是学生的，就是如果是为什么是学生，那个学是怎样，还有你生的意思是怎样。如果死死地气进入课堂呢，就是毫无生气地挨几堂呢，点解可以仲叫做学生呢？但如果认真真谂，我估系咁。所以不罢学嗰个口号呢，我估就差唔多系最革命性嘅。即系喺如果雨伞系一个革命呢，不罢学就系个革命嘅根本。呢个我自己嘅睇法啦，当然可以讨论啦。而我另外一个解释呢，不罢学点解系根本呢，就同返我哋反对嘅对象有关。一个极权，或者而家你睇得越嚟越清楚极权嘅来临，佢嘅性质系点呢？佢嘅性質唔係由於佢中共，由於佢推共產主義，我哋係資本主義，所以一國兩制我哋要保護資本主義。我本書嗰度有講過，我就唔提啦。而係佢用方言統治，即係一個極權方言統治。然後咧，佢就係唔係去解決真實嘅問題，係解決提出問題的人。咁呢個我哋都好熟習啦，呢種講法。乜嘢意思咧？個意思就係解決提出問題的人咧。其实就是要 suppress 所有问题。suppress 问题的意思呢，就是不去学习。因为所有学习都是从问题出发。你没有问题你不会学习。你没有问题你不会想我想找一些新的东西，你不会找新的 information， 不会找人谈。 有答案呢是没问题，有答案是没有学习的可能性。极权就话咗好多答案俾你听，譬如咧，你搞雨伞咧，百分不百合系冇用嘅；你搞呢啲小组织系冇用嘅；你哋饮咖啡、开啲研讨会系冇用。佢话咗个答案俾你听，因此咧，佢话俾大家听，你唔好再问问题，唔好再讨论。所以极权对我嘅理解，其实就系要杀灭学习。嗱，如果个敌人系要杀灭学习，你作为一个抗争对象咧，我估学习嗰个重要性，嗰种 radicalness， 我哋讲嗰种革命性，其实系咁嘅意思。你睇而家林郑政府咧，令到香港搞成咁咧，好多就系佢令到嗰啲学习，譬如话起条高铁应该点起啊，起条高铁系咪应该有成本效益啊？如果你作为一个专业咧，其实唔会咁搞嘅，你一定会有好多即系唔同嘅处理。但系我哋 suppress 咗你提问题嗰啲人就系、是、哦边条友告密噶？subcontractor 系咪有自己个人利益啊？你杀灭嗰个提出问题问嘅人咧，其实就系话俾我哋听呢个问题不断积累，系冇学习系香港而家一个最主要问题。嗱，呢个我自己嘅判断咧观察，因此我觉得罢课不罢学真正嘅重点系不罢学，而佢最革命性嘅雨伞革命可能就喺呢个点上边。所以下面接第二个议题咧，就是我过去四年做啲咩嘢咧？如果系咁，你都理解我哋就系搞咗个，我哋今日有几个流动共学嘅朋友，我哋一齐嚟即系参与呢个讨论啦。Leo 啊 ，Adrian 啦，我哋就系同意呢一种即系、就是、学习嗰种嘅重要性喺今日香港，你甚至我可以讲学习喺民主运动嘅重要性，建立一种民主嘅一个过程。嘅一个中心地位。如果係咁理解呢，过去四年其实我哋都係做呢啲民间办学工作。点解要做民间做呢？即係呢个亦都係头先我哋讨论嘅一个中心点呢，就係学校因为唔学习嘅。包括大学里面呢，我觉得大学都係而家越嚟越嚟学习，鼓励学习越远嘅。咁大学有好多功能，我千祈唔好误会，我觉得要离弃大学，唔係学。大学可以是做知识啦，生产知识啦，佢可以做一啲场地啦，可以提供一啲即系交流沟通嘅一种嘅平台啦。咁嗰啲系有重要嘅功能。但作为一个学习咧，譬如对学生咁咧，第一整个学校嘅衡量准则都唔系根据呢啲嘢，你叫啲排名准则嗰啲咧，教学嗰种即系量化嘅或者教学嘅质素咧，从来都唔列喺呢一种嘅重要性里边。咁另外甚至我哋呢，因为受压于即係作为大学教书嘅朋友可能都会熟，就你受制于呢种好多即係评论评价嘅准则啦，你花嘅时间呢好多时候应付咗佢花嘅时间俾学生，甚至我哋开嘅系务会啦，傾乜嘢系教育，点样系让学生学习呢，基本上冇时间。我想讲即係大部分嘅时间我哋都傾唔到呢啲嘢。喺咁嘅意义上，我估大学已经系比较即係空间大嘅地方呢，我觉得都好难办学习。中學更加唔使講咧，因為我哋考試主導等等啦。咁詳情又下山一萬字咁啦。咁你可以喺缺學無師睇到嘅嗰一萬字咁啦。咁因此咧，過去四年我哋大概係做呢種。嗱，你做呢種咧，我哋都有變化。有啲朋友都曾經俾個評論我哋。我哋過去咧，一完咗雨傘咧，第一年咧，我哋全部喺金鐘個煲底啦，繼續咗一年，每個星期有一場嘅討論會，好似類似咁啦。我哋就唔同嘅議題啦。去到一年左右之後咧，我哋開始有啲檢討或者係討論啦。亦都係今日鍾耀華佢提出嘅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就係、是、我哋有啲活動咧係重複嘅。我哋有啲議題都重複，然後我哋嘅討論嘅形式都重複嘅。咁但係佢係對重複係抱有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正面嘅角度，就係呢啲重複咧係必須嘅。如果我哋要保留歷史嘅一啲敏鋭性咧，以至於即係所謂承先啟後，呢啲重複係必要嘅。因為唔同年代嘅人、唔同時段嘅人咧，都可能未必完全接觸到，所以重複係必要。但係佢都亦都補充一點咧，呢、这個重複唔可能係低層次上邊嘅簡單嘅，你做開嗰樣嘢完全個重複咧，可能係要有一啲形式上面啦，内容上面啦，有一啲深化嘅一个可能性。嗱，呢个系我大概嘅阅读理解啦，即系未必系佢原意咁啦。咁我系好同意呢一种嘅，所以我哋大概一年半、一年左右之后咧，我哋都问自己，特别系后期咧参与嗰啲咧，我哋其实来去嗰啲面口都好熟噶啦。即系我哋有固定嘅一个社群，我哋叫流动共学社群啦，在座都有好多位，我哋而家都认得嘅。咁我哋嘅讨论咧，都可能系用呢种嘅形式进行咗一年多嘅。咁我嗰陣時思考，其中我個人嘅思考唔代表流動共學所有朋友佢哋可以補充啦。嘅思考就係點樣喺呢個重複裏面可以 积累一啲嘢，或者系可以发展一啲深入少少嘅学习咧。如果系重复里边冇一啲深入少少或者一啲有发展嘅东西咧，可能个学习开始有啲停顿。咁呢个对我嚟讲咧，可能同流动共学嗰个谂法，或者将学习作为一种社会运动、民主运动嘅一个中心点咧，系有少少即系阻滞咁啦。咁因此我其中系一个建议就系、不如揾一啲恒常嘅地方，我哋用一啲恒常活动。所以我哋即系又机缘巧合咧，有机会租到湾仔富德楼咁啦。咁我哋就搞咗流动共学，旧年10月开始嘅，当时都好多朋友一齐嚟，包括宝松咁啦。咁然后咧，我哋就搞一连串嘅活动。当然有呢啲重复嘅沙龙，我哋都有搞呢啲。当然冇你咁精彩啦，竟然咁多人高朋满座。但系咧，我哋亦都系枕住嘅恒常有啦。我哋亦都开拓好多唔同嘅课程啦。咁嗰啲亦都係擴散返以前煲底嗰啲，但係系統一啲啦。更重要呢，我哋有一啲更細組嘅一啲讀書組啦。我哋喺嗰度呢係將譬如話今日可能即係一啲叫 brainstorming 啦，我哋提咗一啲問題覺得有興趣，但係要真正討論呢，其實坦白講今日我唔 expect 一個好深入嘅討論，因為大家關注嘅應該好唔同，然後要聚合成为一个好有深度嘅讨论，可能要花30日嘅。咁执咗啲间，我哋可能有机会占领咗佢哋30日咧，就有可能转发。 系我哋对面有个铺位， 铺位啊， 因为3倍咁，我哋努力下。 所以喺呢个意义上咧，我估系咁嘅原因，我哋旧年开始咧就转化成为一个有恒常嘅，有一啲积累性。另外一种咧，我哋亦都发展所谓到会嘅服务咧，就同一啲民间团体、社运组织又好 ，NGO 又好、教书团体都好啦，我哋帮佢哋办一啲佢哋需要嘅学习活动，包括可能 staff retreat 啊，或者系training 啊，或者系甚至系做一啲 research 啊等等咁。我哋都好乐意，因为我哋系鼓励流动嘅意思系鼓励唔同嘅社会环节里边咧，佢唔好学我哋香港政府啦，缺学无师就系将提出问题嘅人解决。而事实上咧，喺民间组织咧，我自己观察到咧，有时都会将提出问题嘅人解决。当然个解决就唔系将佢拉入去坐监，解决嘅意思可能就系 ignore。喂，唔好提咁多问题啦，听日我哋要交咗呢啲嘢咯，我哋做咗呢啲嘢，喂，太多嘢做啦，唔好倾呢啲嘢啦。我哋都有一种咁嘅状态。呢个系整个香港而家即系全民翻工嘅一个社会嘅环境造成。如果呢个唔处理咧，民间社会可能都会陷入一种可能我哋闹我哋嘅对手里边。我嘅分析就系完全基于呢一种啦，就所谓极权嘅一种统治嘅支柱，就系一个用虚话方言嚟统治，然后消灭提出问题嘅问，其实想人哋缺学无师嘅呢种就系极权最有利嘅武器，然后佢就最顺利。如果系咁咧，个反抗应该系从民间团体咧，可能都要离开呢一种我哋因为要急比重要优先嘅，我哋经常讲 project 写 report， 然后做大量嘅行政工作，可能都系唔一定同我哋目标相关嘅。所以最近我去另外一个社福机构，我唔知有冇嚟啦。那个社福机构嘅朋友，你可能都听我讲一个 talk 咧。我个 talk 个题目就系如何摆脱无聊工作，就系所谓 bullshit job 啦。呢个就系David Graeber 里边嘅处理嘅一个方法。其实我哋充斥咗大量嘅无聊工作，佢嘅计算可能有3-4成我哋工作日常工作冇乜聊。但无聊嘅意思系咩咧？其实就唔系话即系个形式嘅。你搬台搬凳系咪无聊？唔系无聊嘅。如果佢同你办好一个活动嗰、那个目标相关咧，嗰啲就唔无聊。但有啲搬台搬凳咧，可能系无聊嘅。如果佢同你办好嘅活动唔相关，佢系数人头嘅。举个例啦，咁可能你要有即系 second thought， 究竟我哋应唔应该花好多时间去做一啲同你真正要达到嘅目标愿景相关嘅嘢咧？咁佢計算當然唔知佢點計算，亂嚟嘅啫，3-4成嗰啲係大概咁上下。咁我問翻好多社工嘅朋友，佢都話而家嗰啲 one night budget 底下，其實做咗好多佢覺得同佢要真正解決最終達至嘅願景冇乜關係嘅工作。教師我哋又係咁啦，我哋大學裏面亦都係咁，有好多我哋係叫無聊工作。如果唔處理呢個部分咧，我估我擔心即係民主運動咧，好可能係一個大嘅一個缺失。咁最後一點咧就係、未来怎么办咁啦？咁啊，钟耀华佢就提咗一个好重要嘅提醒啦。佢话通常我觉得好笑嘅，但我讲唔出佢嗰种味道嘅，因为佢夹杂咗好多粗口嘅，我冇佢咁流利。虽然我都识讲，但系冇咁。咁佢嘅讲法咧就系、 呢種提問呢，如果 in general 呢，其實好容易答嘅啫。我、未來可以做啲咩嘢，咁我哋就係、走入社區啊，做好自己本分啊，就唔好灰心喪志啊，我哋繼續認認真真去支持啦。咁呢啲我估大家都會知嘅，即係一個答案。但係真正要答到呢個問題呢，其實係每個個體自己嘅責任，或者係你自己嘅領域裏面先至可以答到。即係究竟我係咩人嚟嘅，我做 IT 嘅，你可以做咩嘢就同我做一個文化研究嘅人係好唔同，我哋嘅答案會好唔同。我退休嘅，即係我有一定嘅經濟基礎，同一個冇退休嘅冇一定經濟基礎，佢嘅答案又係唔同。所以真正認真答呢個問題，佢嘅意思其實要返落去一個個人處境底下。但因為阿寶松開咗呢個問題，我覺得亦都重要嘅。咁係咪冇意思呢傾呢啲嘢？咁佢聽落嚟嘅通呢，有部分嘅聽眾咧覺得好似冇乜意思，但我其實覺得唔係。提呢樣嘢咧，其實係 remind 翻我哋翻翻去雨傘嘅啫。我而家一個總結嚟嘅，就係嗰兩個關鍵詞：毋忘初衷。其實呢種討論咧，或者係你做 staff training 又好，我哋啲共學活動咧，其實我估來來去去咧，都係造就一啲環境場合機會，讓我哋不斷用Margaret 嘅講話，就 debate 啦，我哋去清理處理一啲至關重要嘅，我哋長時間全程翻工忘記咗，因為我哋太習慣翻工，好多嘢要做，好多好緊急嘅東西 sidetrack 咗我哋嘅意見，但係真正重要嘅嘢咧，我哋冇時間處理。千祈唔好誤會，我哋做嘅嘢係毫無意義，唔好誤會，係你可能有六七成咧係要做嘅，而且係好合理嘅同你，但係有兩三成、四五成咧可能係唔合理嘅，有好多時段上邊我哋要澄清嘅，而澄清嗰啲工作咧，我估喺我哋嘅日常工作裏邊咧係放得好低嘅位置。就包括我哋请一个人，我最后建议嗰个社工机构咧就系、是、你哋先啲 management 会唔会考虑咧？就系、是、你五日工作，五天工作里边有三天咧就做一啲我哋经常要做嗰啲即系办活动啊等等，另外有两天就系讨论呢啲即系我毋忘初衷系咩嘢？两天嘅工作系俾人工系毋忘初衷。如果嗰两天咧打十号风球，啲人仍然扑住嚟翻嚟倾，好似今日咁咧，我估香港系。无忘初衷，可能雨伞运动是我的判断是啱的，就是未完的山运就是仲在度的，就是我大概以此作结啦。咁好多谢各位是打完风出席这个论坛。咁下面我想多啲讨论啊。 OK 先多谢许宝啦其实我在搞今场之前咧，都隐隐然觉得今晚会多人的，咁所以咧，我特登喺中大咧搬咗个好好嘅 speaker 嚟翻嘅，之前冇咁好嘅，大家收音冇咁好嘅，同埋我屋企咧搬咗十张凳过嚟嘅，喺中大吓，但系咧都系远远超乎我嘅预算，咁所以再一次恳请大家咧就多多包涵，同埋大家尽可能咧容忍一下一个咁唔好理想嘅今晚嘅沙龙嘅环境啊，呢个第一点。第二点咧，喺我回应之前咧，我都我一直都冇乜机会。讲少少内心嘅说话吓，琴晚我听嘉明嗰首歌嘅时候咧，睇嗰个 YouTube 咧，见到好多雨伞运动入边嗰啲年青人啊，见到佢哋即系好多个场景啦，即系喊啦，俾人打啊之此类。我呢几年冇乜机会，但我喺呢度我相信在座好多朋友都系好积极参与散运或者喺散运之后咧，其实喺唔同嘅位置咧系付出好多嘅咁、其实我系想讲声多谢嘅即系多谢在座好多嘅朋友咧，我其实都见到好多熟悉嘅朋友，即包括前辈阿许宝啦，包括阿 Margaret 佢哋，其实我哋又好感激嘅，即系好感激好多，即系我谂大家都知道香港个个都挂住搵食，做呢啲嘢其实系真系为咗香港。整個社會的未來，不是為了任何的個人利益，所以 我覺得我們應該對這些、就是、走得前的朋友或者付出多的朋友呢，是應該有更多的欣賞和支持的，而這件事我覺得是相當之重要的所以、就是、利用這個機會 多謝很多朋友的付出啦我想做三點回應嘅，即係利用我呢個主持嘅特權嚇，然後先係開放俾大家討論。我哋今晚咧有充分嘅時間去傾嘅，所以大家唔使擔心。第一點咧就係我具體啲啦，其實許寶強做呢個流動共學咧，我都係好正嘅。其實呢個亦都係好我覺得其實係開咗即係香港公 喺一班人做下，我其实开咗香港公民社会一条出路啦。甚至我觉得其实我哋喺大学教书咧，其实都会见到其实大学入边嘅空间咧越嚟越少嘅。咁所以其实我谂，其实民间办学或者喺公民社会入边去做教育，从事一啲好认真嘅思考咧，系好重要嘅。而我自己同阿许宝强一样咧，其实喺罢课不罢学嗰个礼拜入面咧，对我自己有好大嘅冲击嘅。甚至我自己諗返转头成个雨伞运动面咧，我做咗三场嘅公开讲座嘅，即係喺罢课不学嗰个礼拜入面，望返转头呢，对我来讲係非常之美好嘅。咁所以我当时呢，我记得喺雨伞之后一两年呢，我曾经私下同阿许宝强讲过一个建议，就係话我哋可唔可以再做返罢课不罢学，即係话喺雨伞运动嗰个礼拜，我哋以后可唔可以每年可以召集到香港嘅唔同院校嘅老师，然后呢我哋返去金钟嘅天马公园，由我哋又做返呢样嘢呢。咁呢个其实我一个好大嘅心愿嚟嘅。咁所以我利用呢个机会呢，明年就係雨伞五周年，咁我都係冒昧呢请阿许宝牵头呢，我哋一定衷心咪大力支持佢啦，睇下有冇可能将呢个罢课不罢学呢个咁样嘅諗法呢，譬如喺明年九二八嘅时候呢，就唔係再係去做一个所谓嘅密站嘅意识就够啦。我昨晚都喺度，咁我见到其实举目望去呢，几乎係冇年青人嘅。咁其实係好，即係我唔觉得啲年青人走咗去嘅，而我觉得好多时候係嗰啲活动本身呢，唔能够令得啲年轻嘅朋友或者好曾经好参与嘅朋友呢，会喺昨晚个意识入面搵到认同感。咁你见到今晚好多人啦，係咪？今晚仲係星期六，理论上好多大家好多活动要参与嘅。咁我想讲，其实只要我哋搵到适合嘅空间或者搵到好嘅介入点呢，我都係可以凝聚到好多嘅朋友，令得我哋有机会呢可以有一个咁样嘅讨论嘅。呢个係第一点嘅回应啦，咁希望阿许宝可以諗一諗啦。咁第二点呢，就係我想回应佢第一点所讲嘅无忘初衷呢个讲法。咁你见到呢个我哋经常都会讲嘅。但当然你再问落去，就究竟乜嘢系你嘅初衷先？点解呢个初衷系值得我哋去坚持呢？所以我觉得我哋好多时候，我哋想象当我哋讲无忘初衷呢个字嘅时候呢，往往好似一个时间性嘅概念，就好似曾经有过嘅一样嘢。由嗰样嘢呢，其实我系好清楚嘅。而家呢，我就慢慢忘记，或者慢慢凋淡咗，因为抌低咗，或者妥协咗。我觉得呢个想象本身可能有问题，因为我觉得乜嘢系初衷呢，其实本身都系一个牵涉到我哋自己个人或者成个社群咧，一个持续嘅反思同埋持续嘅建构同埋持续嘅理解嘅过程嚟嘅，即系唔系一啲已经过咗去，同埋我哋自己好清楚嘅嘢嚟嘅。我举两个例子俾大家听，譬如我啱先系许宝强讲，即系无论我哋喺雨伞入边有几多唔同嘅诉求都好咧，我相信有两个大家好共同相信嘅嘢嘅。第一就是在獅子山上面挂嗰张 banner 落嚟，就是我要真普选。我想大家都记得，是不是？我想这个是由头到尾呢，雨伞运动里面大家我想是一个最多人共享的一个很基本的理念。因为我们雨伞运动就是一场民主运动，民主运动就希望我们有真普选嘛。但是真普选的背后，因为这个是我们的初衷的话，真普选的背后的理念是什么先？理念背后，普选的背后是一种对于政治平等的追求嘛，对于一种公共生活的想象嘛，或者对于一种集体自治的想象。那我想我要真普选这个这样的口号的背后呢，其实是有很丰富的政治道德意涵呢，其实可能我们还未认真开始，或者未认真落实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的。另一个讲法就是命运自主或者命运自决啦。那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命运自主是 self-determination 或者 autonomy 啦，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要自决或者自主？为什么自主是一种价值我们会这么 care？ 而你会发觉在我们自己现实香港的生活里面，我们生活的很多的不同的面向呢，可能呢我们是没有自主的。那所以一种对于建基于对于自主的一种的政治理论或者道德哲学呢，其实也都是未很充分地展开的。即是我想用这个想讲的，就是其实初衷不是一些已经过了去的东西。其实初衷应该是一路，我哋一路要利用啲唔同嘅公共领域、公共场合咧，大家一齐倾落去、思考落去，又丰富佢嘅内涵，又点样喺将呢个理念咧实践咧唔同嘅生活咧。我觉得呢个系一个未结束、未完嘅一个过程嚟嘅。呢个系我第二点嘅分享。最后好快，第三就系、是、即系你提到阿 Eason 即系钟耀华嗰个问题，即系话今晚嘅主题就系我哋即系点样走落去，即系点解我哋要问点样走落去啦？我谂好多朋友系会 会有无，即系问呢个问题背后，当然大家系会有迷茫啦，有无力啦，甚至会觉得有一种嘅即系从公共生活撤退嘅一种咁样嘅嗰种情绪啦。咁所以其实呢个的确，我觉得系一个唔仅仅一个整体嘅问题，其实一个好个人全即系个人，我哋每一个人其实都系问紧一个问题，就系话喺雨伞之后过去嗰四年，喺嚟紧嘅香港嘅民主运动入边，其实我哋点样去？即系我哋凭用咩去坚持？即系话我哋靠啲乜嘢走落去？我觉得我哋靠啲咩走落去呢样嘢，其实本身系一个好值得去谂嘅问题嚟嘅。即系唔能够纯粹靠一啲所谓嘅好抽象或者好高大嘅道德感召。我谂阿 Eason， 即系话我呼应 Eason 啱先你讲嘅问题，就系点样将啱雨伞运动嘅一啲精神或者我哋一啲嘅价值理念咧，点样落实到喺我哋嘅生活入边？或者点样即系嗱呢个讲好似好抽象，譬如今晚我用今晚呢个例子为例，我觉得呢个就系一种嘅落，即系你哋嚟，即系我哋嚟到呢度，就一个公共议题进行两三个钟头嘅严肃嘅讨论。嗱呢个本身就系、是、就系我哋生活嘅一部分啊嘛，理应。而呢个生活喺大部分我哋成长嘅阶段咧，我哋系冇嘅。即系喺譬如喺咖啡店入边讲呢啲嘢咧，我相信喺以前香港咧唔存在的。即係我想講，就如果我哋越嚟越多，譬如佢流動共學啊，或者呢一類嘅活動越嚟越多，即係令得對公共生活或者對於一啲價值嘅思考或者對於參與咧，係構成我哋生活嘅一部分，或者我哋喺呢個參與嘅過程入邊咧，係揾到一啲凝聚或者揾到一啲共鳴或者揾到一啲同行咧，我覺得呢個係緊要嘅，即係我覺得呢啲東西咧會構成我哋走落去嘅一啲力量。OK， 我對唔住，我講太多啊，呢個好快三點。OK， 而家我開放。讨论咁咧就大家简单介绍下自己啦，然后咧就尽量个问题精简同埋导入啦。 我想提议，我哋都俾一掌声阿周宝松教授。 小姓梁，我用两分钟答晒你咁多问题。 好， 犀利。你哋一开头讲就系抗咩咧？我哋抗争。简单嚟讲就系抗邪恶，具体啲就抗中共。再具体啲就系抗吞并，再具体啲就系抗大陆化。咁啊讲完啦，嗱抗嘅对象讲完咯，乜第二个？咁做法点样做咧？将来个要定调啊，即系抗争运动啊，定咗性质先，就唔系依法抗争，一定系违法抗争，即系话嗰个系违法达义。咁啊好啦，咁你违法啊拉人噶嘛？咁但系咧，大家记住一点，就叫法不制众，所以咧一定要人多势众，咁又要煽动，咁啊煽动点样煽动咧？唔好讲宣传啦，直接讲得坦白啲，系煽动。煽动有两个方向嘅啫，一个就系恐吓，一个就系利诱。咁我先讲一个利诱嘅最好嘅例子，就系、是、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呢就利诱啦。几个字嘅啫，咁另一个咧就系、是、恐吓，恐吓咧就系我嘅，即、就、系、是、我嘅例子就系、是、煽动港独嘅，我八只字嘅啫，香港唔独，十变大陆，咁啊搞掂啦。嗱咁啊两个方向啦，讲咗啦。咁咧，其实咧我哋煽动嘅对象咧系咩咧？唔系在座各位，因为你哋全部知书识礼嘅，唔使讲啊。我哋煽动嘅对象就系全香港最蠢嗰个人。即系话你讲嘅嘢，要令到香港最蠢嗰人都明白嘅，你要用咁嘅方式，用咁嘅语言去煽动。嗱咁啊，咁另一个咧，其实共产党咧，佢都系人嚟嘅，佢一样有死穴嘅。佢死穴系咩咧？你见佢以为好强大啊，其实咧佢就最怕港独嘅。咁所以咧，我哋争取民主嗰啲咧，就要自细啦。我唔系嗌你去搞港独，因为你。冒生命危险啊嘛，得你保命，你就利用港独，你就直情同共产党讲数，冇民主，没有民主就唯有港独，恐吓佢嘛吓。咁啊，另一个咧就系、是、一个叫唔系我哋争取嘅，系港独嗰啲朋友同我哋做咗势，因为咧一个系民主，一个系港独，就俾咗共产党个两害相权取其轻。咁所以咧，民主就有希望嘅，因为港独好难噶嘛，你要攞埋个主权噶嘛。但民主就唔系啊嘛，个主权就俾共产党，治权就俾翻我。所以咧，民主就好有希望嘅， 系咁多。 OK， 好。多谢呢位先生。好，咁其他朋友有问题，大家你珍惜呢个机会。 哇，竟然冇问题，冇可能噶喎、啊、我哋有冇人 ？OK。 Thank you， 咁我叫 Annie 啦。咁当然我都好似在座咁多位都想要民主，想要人权，想维护香港嘅核心价值。但系有时候我都谂，究竟而家香港嘅将来系咪唯一系抗争同对抗系唯一嘅出路呢？其实我哋有冇任何空间去商议、去 compromise 咧？即系睇翻历史上可能好多嘅 conflict， 最后尾其实都系要靠一个 compromise 去达到一个好嘅结果。但如果諗得灰啲，可能係其實冇空間 compromise 嘅。咁我第二個諗法就想講就係話，其實我都想諗點解我哋咁多年好似香港人點樣可以再營造一個好大嘅 critical mass 去爭取我哋想爭取嘅嘢咧？點解咁多年立法會選舉我哋都係六四或者五四五嘅比例咧？點解我哋爭取唔到投民建聯嗰啲人嘅票咧？即係我覺得如果香港聽日有99% 嘅人再出嚟話我要真普選嘅，我哋起碼嘅 bargaining power， 我哋嘅 leverage 會大好多。而家我就覺得我哋香港就冇咩 bargaining power， 咁就係咁樣啦。唔該曬。 嚇，冇啊！ 冇。 我一分鐘答佢。OK， 有冇其他朋友有分享或者對阿許寶有啲回應？Okay， 好， 我想分享一下，咁我叫阿明。其实我本身咧有参加， 我 好红。好 okay。 我系咪要企身？咗哎呀，我嘅 man 啊，咁我其实928已经有出中环噶啦，咁但系我咧就冇话系我要真普选呢个 slogan 嘅，冇，我纯粹系因为见到吹榴弹咁样，咁然后我有急救牌，我觉得太暴戾，咁我出咗去中环帮手，咁我就唔会觉得我，因为我见大家可能去抗争嘅时候都会諗自己嘅政治理念系咩嘅，咁其实我就比较交啲嘅，我系连政治理念都冇，虽然我读社政嘅，咁就系啦，虽然我读社政系，我要重申一次系，咁我会反而我会几头先我觉得有样嘢好值得大家去深思嘅，就系头先讲嗰个拜货不罢学嗰样嘢，我觉得点解会提出到呢个咁嘅 concept 咧？其实我觉得唔系话罢课翻唔翻学嘅问题，系大家持之以恒用咗一个形式旧有嘅模式去上堂，咁而我哋应该系要去打破去用其他去形式。正如剛才講罷工不罷做一樣，咁我哋可唔可以唔翻工，但我哋都做到嘢呢？即係我覺得我最近都睇到好多哲學嘅書或者一啲其他嘅書，我覺得好有意思，因為我自己呢一年我做咗一個自己喺香港做 gap year， 我冇去選擇再翻工，我而係選擇咗一個 slash 嘅生活。我哋係咪一定要行之而朝九晚六嘅生活就可以揾錢呢？我哋係咪一定要好物質豐富咁我先可以聆聽到我嘅生命呢？我係咪一定要揾幾萬蚊，我要住好大，我要食好豐富嘅，咁其實封建人流嘅啫，係咪先？咁所以我覺得係一個形式嘅問題，但係形式嘅問題咁係自己點樣做，係其實好簡單，每一個人去諗翻自己嘅生活意義係咩，就已經足夠。係呢個就我分享。 你好，我係 Ewan， 咁講翻少少831啦咁樣。當日咧831，我知道個新聞係要落閘嘅時候咧 ，sorry， 聽唔聽到？係啦，即係當Ewan 啊，咁當日咧831咧聽到落閘咧，其實我係後嚟我係嗰時打我做緊拍打拉筋嘅，跟住拍打完之後咧我就好傷心啦，即係流淚啦，即係我等年輕人慘，即係我自己。本身就可以享受到香港呢個自由主義之下嘅成長、階級流動，但係第時啲年青人點算呢？咁樣即係好為佢哋好委屈啊！咁所以就咁啊會抗爭啦，係咪？ 咁啊，講翻轉頭就回應啊，許寶強就話嗰個罷課不罷學啦。咁我估罷課係我哋對呢個建制啊，呢個咁嘅我哋嘅呢個制度咧嗰種壓抑嘅一種反對嘅聲音。不罷學咧就係、是、學就係咩？就係、是、保存翻我哋嗰個批判精神，同埋我哋嘅自主 self autonomy， 同埋甚至乎喺當中有個創造性噶嘛。我覺得好厭悶咧，就係、是、咧。嗰排嗰啲咁嘅逼迫咧，係喺度閹割緊我哋好多嘅自決或者自由嘅面貌啊！我覺得香港好似唔係我再熟悉嘅香港咁啦，嚇！即係我哋啲核心價值係不斷地蠶食，即係嗰種閹，即係係啦，啊六八九又放催淚彈嘅時候咧，我唔講粗口都要搞到講粗口啊！即係目擊住佢喺度放緊催淚彈嘅時候，我覺得係好難接受唔到香港變成咁樣啊！嚇！所以其實就話我哋如何繼續落去呢，就係、是、點樣令到我哋繼續保持住我哋嘅 self autonomy， 我哋嘅主體性。但係我又想講，我都係類似即係中產啦、啊、或者係我哋 well educated 啦、啊、但係我自己嘅同輩呢，佢以前呢佢哋係即係唔會即係關心政治，但係佢都可以呢即係居然係反佔中嘅。咁或者我有啲朋友就話：，誒、哎、阻住曬條路，跟住令到佢咧，佢唔係翻工喎，即係做 meditation 嘅啫，喺旺角做 meditation 嘅 center 咁樣。但係佢應該係唔即係專業人士嚟嘅喎，係咪？咁佢都不滿啲學生就佔中咧，佔領街道咧，搞到佢咧咁唔方便咧。我心諗唔係翻工喎，即係唔係阻住你翻工啊？就算阻住我翻工又如何啫？我用兩粒鐘又如何啫？呢個件事係大件事嚟㗎嘛，好重要嘅社會事。嘅運動嚟噶嘛，但係我身邊就係有呢啲咁嘅人。咁我想講就係、是，即係又講翻個問題咯，如何覺醒咧？咁有些人係逃避自由嘅喎，我唔需要咁多嘢嘅，我只係明哲保身，我有份工啊，供到樓就算啦。你哋阻住曬條街做乜啫？咁嘅時候，咁我哋仲有咩要講？我哋仲可以做啲咩？事實上，我而家呢排咧，即係嗰排真係好辛苦，真係又要翻工啦嚇，跟住又 meditation 啦，係咪？但係咧又要咧焗到我要上街遊行啦，即係我唔想遊行噶，但係都焗到我要遊行，我真係好憎呢個政府咯。即係做埋曬啲嘢咧，係激到你咧就要爆出嚟咁樣。但我覺得佢好似係喺度 burn out 緊我哋啊。OK， 咁事實上最近你頭先話齋，真係我都有一啲咁嘅心態，就係、是、可能喺個公共事務嗰個議題上面有啲即係退落嚟，唔係唔再關心，但係去到最後嗰刻我都會關心，但係咧真係好攰啊，即係好煙悶，同埋真係未來嗰而家過四年啦，咁未來我哋繼續點咧？同埋頭先話齋。個個人個 focus 都唔同嘅時候，我哋好似冇咗個共同嗰個 agenda， 咁我哋再喺嗰度點樣去再深化再落去咧？咁當然啦，周博士好好就話我哋點樣融入生活，但係呢、這個繼續思考。但係咧，我覺得今次打風又幾好喎、啊，我覺得突然間有啲學生咧係自發可以去組織啲人去執垃圾咧，我覺得就呢個公民社會嘅。即係我諗係雨傘，我自己估啦。即係我哋有咗呢種氣氛或者呢種意識之下咧，係有啲學生係可以主動去做呢樣嘢，係關心翻我哋嘅社區啊。嚇，咁我都好開心。同埋發覺我哋打風個政府唔理我哋噶嘛。今次我哋勁 send 呢啲 message 出咧，喺我哋民間自救，咁靠 WhatsApp 咯，就係咁啦。 OK， 好。 即係雨傘精神體現喺打風咁樣嚇。OK， 阿 Margaret。 我想答翻啊，许宝强嘅问题。雨伞革命已经成功，雨伞运动啱啱开始。雨伞系一个革命，因为雨伞之前嘅香港同雨伞之后嘅香港系永远都唔会一样，所以呢个革命已经完成咗。但系呢个运动先系啱啱开始。因为刚才许宝你说究竟我们的初衷即是整个是什么呢，我觉得雨伞运动呢其实是一个抗议，同时呢亦都是一个 utopia， 是一个理想的地方，即是一个理想国来的。我们起先在这里坐低的时候呢是即是愤怒，要抗拒，要去反对这个八三一。 但是呢跟住落嚟呢，即係我只係一个局外人，我唔係参加占中啊，就算雨傘民我冇瞓过街咁。咁但係呢，即係我去睇见到一种好奇妙嘅事啦，喺呢占领区域里面发生咗，就係呢啲占领区域变成一个个嘅社区。佢嘅社區裏面咧，有呢個社區嘅運個生活，同埋嗰個生命嘅。咁而每一個佔領區嗰個生命嘅質素咧，係唔同嘅。佢個性，佢嗰個感受都係唔同嘅。你見到金鐘裏面咧，有好多比較年輕嘅學生，14歲、12歲、16歲。佢哋喺嗰度咧，好似見到另外一個社會咁，係好比較純情嘅。你喺旺角嗰度咧，係一個充滿爆炸性嘅，但係充滿活力嘅。喺銅鑼灣咧，又係另外一種。即係咧，我想講嘅咧就係、是，其實每一度係點解啲人咁留戀呢個雨傘佔領區咧？因為呢個係我哋暫時有少少時間逗留喺天堂度。我哋嘅天堂系咩呢？因为我哋知道我哋地狱系乜嘢？地狱就系货，地狱就系工，天堂就系学，天堂就系做嘢做工作。工作系神圣嘅，系透过工作我哋同社会发生关系，我哋同彼此发生关系。但系做工系侮辱性嘅，系剥夺我哋嘅人性嘅。学习系我哋嘅天性。一个 BB 仔，佢会好想学嘢，好充满好奇。学校系扼杀呢一啲学习嘅倾向嘅。如果我仲识得啲嘢，就系、是、因为我读书唔叻。所以咧，因为我哋系其实从学同工同嗰度咧，我哋系睇到咧，整个佢抗议嘅系乜嘢嘅，系乜咧？系一个整体嘅制度，即系呢个制度系令到我哋觉得窒息嘅。我哋俾佢绑住晒嘅，好多嘢我哋都唔系好明，我哋想要乜嘢？但系咧，总之我哋想要乜都唔得，我哋系要谂想要乜嘢都唔得。咁所以咧，去到呢啲占领区嗰度咧，忽然之间你自由，你有好多人同你一齐，原来谂嘢，原来倾偈，原来辩论，原来讲政治，原来讲法律，唔系乜嘢违禁嘅议题嚟噶，系好自由。好自然嘅一種活動嘅，所以啲人咧可以公開去創作嘅，係有咁多作品出嚟嘅，從來冇人話我係咪一個好嘅藝術家嘅，因為你嗰個創作嗰個衝動咧係好自然咁可以表達出嚟嘅，但係天堂只可以暫時喺度一陣，咁所以佔領區終於係清場啦，呢個係理所當然嘅，咁但係當然。冇人係好開心咁樣告別天堂啦！你要喺天堂一陣嘅時候，要你翻翻去凡間係好煩，尤其是咧嗰個制度係未改變，你又是落翻去嗰個你抗議嗰個陷阱。我相信咧命運自主嗰個命運咧，唔係話已經決定咗嘢，許寶我唔同意。命運係將來嘅，我好記得咧就喺1985年嘅時候咧，就係、是、中英聯合聲明已經簽咗，咁啊，於是咧英國下議院咧就有一個Foreign Committee，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外事委員會咧就嚟呢度聽證，咁啊鄧蓮如咧唔知大家夠唔夠老記得佢啦，佢係第一個，佢係當時嘅行兩局嘅首席議員，咁佢咧第一個作供，佢居然悲從中來喊。鄧蓮如唔係呢啲成日都淚咩目泛淚光嗰種人嚟嘅，咁佢就講佢話香港嗰個香命運唔係喺我哋嘅手中，呢一句係令佢落淚嘅説話嚟。咁今日喺2014年嘅時候，你呢一班後生仔話命運自主喎，幾犀利啊？係咪？你呢一個聲的出嚟，革命已經係成功。跟住落嚟咧，你系要去实践你嘅革命，实践革命咧就冇咁好玩，但系实践革命就系你嘅运动。咁但系事实上你已经做咗好多你运动里面应该做嘅嘢，包括流动共学， 咁知幾開心，坐喺馬路度同人哋講藐視法庭嘅法律係乜嘢嘢，冇人覺得高深㗎喎。而家你去同啲議員同啲官員講一地兩檢點解違反基本法呢，佢話嘩好高深啊，咁好高深，因為佢哋唔想聽咋嘛，係咪？咁所以呢，即係我哋呢個運動開始嘅種種嘅流動共學啊，即係沙龍啊等等，呢啲全部呢都係散落社區，我哋需要不停咁樣做，我哋需要做多啲，但係運動係成熟嘅，運動係繼續嘅，四週年、五週年、五十週年，我哋呢個運動係唔應該會越變越微弱，我哋唔應該有微弱感。多謝。 其实我都很同意的，我觉得个运动即是革命可能已经完了都未定，但我觉得运动呢其实是未完的，一路继续的。我自己会觉得其实雨伞即是在广场发生的事那79日呢，其实我会觉得是一个文化运动的开始的，即是个文化运动一定是会用很多年很多年的时间才会开花结果的，即我自己覺得個果實而家已經見到一啲嘅啦，所以如果你話有啲人話雨傘咧係失敗咗嘅，我自己就即係從來都未同意過呢個講法嘅。即我覺得其實譬如頭先阿 Margaret 就講喺嗰個會場裏面，因為我自己就喺金鐘擺檔嘅，就派啲書籤啊、postcard 啊咁樣。咁啊，對住嗰個學生自修室喺個對面嘅啫。咁我覺得其實嗰度根本就係一個，就係做緊罷課不罷學啦。其實嗰個根本就係一個好，你當佢係一個香港人嘅新文化運動嘅開始嚟。咁頭先有朋友講到話，近來冧咗好多樹，好多唔同嘅社區會啲人會自發出嚟去好似即係做一啲自發嘅行動啦。咁其實我覺得好似就係、是。他們記回起當日，即我們在廣場裡面怎樣自動自覺自發的去做很多，即譬如回收啊、藝術的工作啊，樣真的那些文化種子就在那一個79日裡面呢，其實就是留了在我們香港人特別 有份參與的人的心裡面，其實根本是在 一個我們都不知道幾時會 的時刻呢，呢一種子佢會開花嘅，好似今次打風之後，佢竟然引發咗一啲自發嘅行動咁樣，所以我覺得根本真係未結束嘅呢個咁嘅運動。不過我會覺得呢個係一個文化嘅運動，當然佢係有政治性嘅，但係佢唔純粹係一個政治嘅運動，而係更加一個深層嘅文化運動嚟。 好啊，後邊嗰位朋友，不過我差一句就係、是，好多謝阿 Jack 同埋阿 Margaret 咧，你啱先。讲翻雨伞嗰段时间，你话天堂咧，我谂其实好多朋友都有共鸣嘅，或者即系好怀念，即系喺雨伞占领期间嗰种嘅生活。而我觉得嗰个重要性正正系俾我哋见到一种香港人从来冇经历过嘅一种嘅理想生活嘅形态。而嗰样嘢本身我都系好重要，我哋走落去嘅资源嚟。因为如果嗰啲系我哋嘅理想，而我哋现实系好唔理想嚟嗰个状态咧。咁最起碼我哋知道個方向，然後諗下點樣去努力，慢慢接近嚇。 所以我嗰陣時覺得梁振英真係蠢到不得，佢以為咧係陰乾。 唔好意思啊，我嗰陣點解覺得梁振英咁蠢咧？佢以為自己好精。即係喺度咧，挺你霸住條路咧，終於霸到神憎鬼厭，咁咧就會自動消失。其實佢係俾咗一個時空你喺嗰度咧，好似一個搖籃咁樣樣，係俾。即係呢啲咁嘅時間咧，係過咗之後，你永遠都唔會忘記嘅。 喂，係咁我叫 Kelvin 啦，咁我就講嘢唔叻嘅，咁大家包含下啦。咁就今日主題係呢個散運四年，我們如何走下去啊嘛。係，咁就我唔知道各位有冇上次。上一次的文化沙龙我嚟參與，咁嗰次咧就係發生咩事呢，一位應該係做社工嘅，佢就嚟到個沙龙嗰度講述佢自己由雨傘革命之前 個感覺，對政治的感覺，去到雨傘革命咗之後，曾經一段好令大家好 fascinating， 好似好進入天堂的階段咁樣，好似重新揾到希望咁樣，對政治重新揾到希望的階段，去到翻落去雨傘革命完咗啦，重新回到現實生活。重新面對我哋每日嘅翻工啊，已經唔係做工作，係翻工啊、上課啊之如此類呢啲咁沉重工作。佢呢個時候開始就耷咗落去，即係佢呢個時候開始耷咗落去。點解呢？咁好簡單啫。但我相信大家都有，全世界都有嘅，就係嗰種所謂嘅無力感。咁呢個係一個好真實嘅現象，或者我覺得反而係仲真實過我哋曾經所接觸嗰啲天堂，或者我哋所喺度講一啲。好似好學術性嘅詞語，即係咩社會運動啊，blah blah blah之類之類，即係呢啲都唔及我哋所面對嗰份無力感咁真實、咁沉重。而我相信呢個先係絕大多數，可能唔係喺學界圈子，可能唔係我哋呢啲咁嘅呢啲我哋咁嘅場合裏面生存嘅人，可能一啲最匿名嘅人、最平凡嘅人，佢接觸到嗰個嗰面，喺雨傘革命之後，佢接觸到嗰個生命感、嗰個生活。佢嗰份無力感，咁嘅話，我即係就正正喺呢份無力感，令佢哋開始會想退出呢個所謂雨傘革命，或者退出呢個抗爭呢個行列啦，跟住就變得開始犬儒啦、政治冷漠啦。咁我相信曾經有咁 ，let's say 我自己都曾經有一段時間唔想再開新聞睇，咁唔想再面對到嗰啲咁嘅嘢啊嘛，就係、嗰份冷漠、嗰份無力感令我想走。咁我相信就係咯，我唔止一個啦，我相信呢份經歷。咁嘅話係。好啦，嗰份无力感会令你想走，会直接打击你行唔到落去。今日嘅主题就系令你点行落去啊嘛。咁我会觉，咁我有个少少想法，即系肯定唔系答案嚟噶啦。但我有少少想法系啲咩呢？我会尝试从一个公共空间嘅概念去解释我嘅想法啦。咁喺我哋喺呢个雨傘革命之前，香港人嘅即系香港人系一个冇公共空间嘅。世界嚟噶嘛，即系我哋公共空间可能系一个好匿名嘅公共空间啦，即系我哋唔会有机会俾平民去参与政治，直接咁参与政治，直接咁去牵涉喺我哋嘅 community life 里面，或者我哋系冇呢样嘢噶嘛，我哋系一个人与人之间嘅一个 separateness 噶嘛，我哋系一个互不关，即系互相唔关心嘅世界里面噶嘛。好啦，直接去到雨傘革命一个天堂嚟噶嘛，正如头先律师所讲，系咯，莫如所讲，咁佢话。好啦，天堂咁，我会觉得呢个系打开咗香港属于香港人，所以嘅香港平民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嘅公共空间。咁我哋重新喺嗰边，我哋发现咗我哋原来喺社群里面，我哋有一个地位，即系用翻一啲学术资源，就系话 we have a fundamental interest in the political community life 呢、这个。咁直此我哋重新发现到唔系，原来我哋有社群，我哋系个香港人嚟嘅。喂，于是我就重新。觸發咗我哋本身有啲人值得嚟，我哋關心其他人呢啲，重新觸發咗出嚟，直此令我哋覺得好似天堂咁樣。好啦，然後翻，然後雨傘完咗，又翻到現實生活啦，好快又翻到現實生活啦。我哋重新消失咗呢個 political community。咁嘅話，我縮短嚟講啦，就如果要點樣走落去咧，咁我都覺得翻去嗰個 community 啊，咁我去講，我哋應該 hold， 即係我哋喺我哋未來之中。要點走落去？我哋應該透過好啲 community， 好似加利咁樣一個沙龍咁樣，或者其他啲 community 去俾我哋維持翻。我哋發現我哋原來仲有力量，我仲有一個 community 喺度。然後藉此呢個份力量，我可以行落去，係咁多。 俾阿許寶強做一輪嘅回應先。 我好多謝各位朋友啦，即係特別有啲分享咗佢喺雨傘裏面參與嘅一啲過程，亦都即係作為一個對話啦，就印證咗一啲即係我哋可能處理嘅初衷係複雜嘅，因為即係比較唔同嘅一個面向。我淨係想選三個我頭先聽到，我覺得好值得可以繼續討論嘅問題去處理啦。第一個補充最早提啦，就係、初衷呢、這個我好鍾意你嗰、那個formulation 啦，你嗰個處理，初衷係一個變動嘅一個有待發掘嘅一種即係深化或者釐清嘅一個東西嚟，佢就唔係即係我估我哋大部分無忘初衷嘅講法裏面咧，其實係即係有少少簡化咗嘅，早期可能就即係翻去唔好忘記我要真普選咁啦，咁有部分人係咁啊，但係有部分人好似頭先呢位朋友咧，佢係因為你識急救，所以你想去急救嘅，咁你無忘初衷係翻去即係想幫人嗰個意思，咁呢種咧，我估係喺呢個口號裏面講嘅人咧，可能都冇。 仔細去諗。嗱，當你一仔細諗咧，我估就會展開咗對我哋成個集體裏邊嘅人嘅一個新嘅認識嘅可能性。我哋互相之間嘅對話咧，可能開始可以展開一個集體嘅公共嘅一種初衷咧，就開始進入一個即係對話或者係對辯嘅過程。因此，無忘初衷咧，佢唔係揾翻一個我哋固定嘅已經有喺度嘅，大家都認同係冇嘅。我想講喺雨傘裏面應該係冇呢個 common 嘅一個初衷，應該冇。但係個口號好咧，就係因為佢叫我哋無忘咧，其實係無忘揾呢個初衷公共初衷嘅過程。即係我估頭先講希望嗰種結構咧，係試下我哋進入一個揾翻呢個初衷嘅過程。點樣去做呢？我哋最近又係植入式廣告啦，我哋就嘗試用呢個 radical questioning 嘅一啲我哋同 Brigasin 嘅朋友處理，就翻翻根本上面去處理一啲可能阻礙我哋去思考呢個初衷嘅一啲，我哋有好多答案嘅。譬如呢位朋友可能好快俾咗一啲答案，咁其實我通常嘅處理咧，我哋會將你啲答案變翻個問題，咁讓我哋唔好太快有一個結案，因為結咗案之後咧，我哋冇辦法再揾初衷，因為初衷已經好似喺度咁啦。咁點樣可以係咁做呢？我哋可以考慮將雨傘我哋出現過嘅各種關鍵詞，甚至影響我哋今日我哋做嘢或者唔做嘢有力感無力感嗰啲關鍵詞攞翻曬出嚟。咁啊，唔可以我哋下晝咧，佢提咗兩個，我覺得好重要啦。一個就係拆唔拆大台，譬如要唔要大台？大台係咩意思？大台係得一種啊，因為有好多種大台，係咪有啲大台應該拆，有啲大台唔應該拆？嗱，大台我哋一講出嚟咧，好似就只有一種嘅，即係你喺金鐘裏面，即係嗰個架裏面想講嘢嗰啲就叫大台。但其實唔係，好多人想拆大台咧，有多情感嘅動力咧，係未必係呢個意思嘅。可能有啲大佬文化，或者係屋企裏面嘅老豆老母係佢想象中嘅大台嚟嘅。所以拆大台其實就係、是、你唔好成日俾教訓我啦，等等。嗱，大台嗰個豐富含義咧，我哋如果唔處理咧，仍然會係簡化到一個地步咧，好似就係小組討論咧，就係冇大台，或者係我哋即係各有各做原子化就係冇大台，唔係嘅。大台嘅對立唔一定原子化嘅，大台嘅對立可以係另外一啲集體，可以中台、小台、大中台、大中小台諸如此類。當你咁開放嘅時候咧，嗰種共同性嘅可能咧就會建立。嗱，我呢度數一堆啦，你睇下有冇興趣，我哋未來嘅共學係去思考，係真係冇處理過。如果冇處理咧，我想接阿 Margaret 嘅第二個問題咧。嗰堆包括咩？佔領，我哋佔領中環，有冇仔細諗佔領係咩意思？頭先老闆好驚我哋要佔領呢度30日，然後傾呢啲嘢。但我想講咧，如果真正意義嘅佔領，另一種意義嘅佔領咧，你應該唔驚嘅。嗰個佔領嘅意思咧，即係如果你用英文我當然我嘅睇法可以傾啦，你唔同意就傾佔領係咩意思？佔領中環或者係佔領金鐘嗰個佔領咧，唔一定係霸咗人地方，然後即係阻礙利用一啲人入去，唔係咁嘅意思啊嘛，所以你唔使驚啊，佔領咗你都喺度噶嘛，即係你 多人有 價值啊，多人有。但係佔領嘅英文咧叫 occupy 啦，即係但係另外一個名詞咧就是、occupation 啊嘛，唔係 occupy 就 occupation 一個名詞。occupation 咩？就係我哋頭先喺度傾工作嗰個意思。其實你諗緊佔領就係你諗翻你嘅你想做啲咩嘢？你可能係咁，你想做成一啲乜嘢嘅 project， 咁就係罷工不罷做嗰個意思，即係頭先嗰個意思係咁。佔領就係我哋重新將我哋過去習以為常嘅空間，我哋翻親工咧都係做嗰啲嘢，翻親學咧都係咁樣整嘅。而家你 occupy 佢，你重新有一種 occupation， 你發生一啲你想做嘅嘢喺呢度。所以我估咧，佔領呢度30日咧，可能就30日都有啲討論啦，同時飲佢嘅咖啡，我諗佢應該好高興。但是咧就係一種形式嘅一個轉化嚟。嗱，我舉呢啲例咧就係仲有一大堆嘅，你可以諗譬如命運自主嘅命運，我哋頭先同阿 Margaret 一啲討論啦，而家可以繼續展開啦。譬如權力係咩嘢啦，暴力係咩，勇武係咩嘢？唔清理呢啲嘢咧，我哋可能得一種勇武就對和理非非呢、這個錯到不得了。和理非係可以有啲時間好勇武，當然有時好唔勇武啦，好犬儒。同樣好勇武嘅人好。嗰、那個時係好和理非非嘅，即係我意思呢啲對立咧係阻礙我哋傾未來嘅行動。咁我叫呢種形式取代我哋根本嘅一種習慣。我哋做嘅事咧好多時係用形式，包括我哋 NGO 啊等等民間社會啦，好多時係用形式。譬如我哋辦活動就叫做係搞嘢， 辦活動是搞一些東西出來或者是搞一些 project， 其實可能錯的。你那些活動是一些形式來的，譬如辦研討會是不是就是討論呢？可以是可以不是。研討會裡面什麼時候是討論呢？是要產生一些，就是你譬如思想交鋒又好，或者新新舊舊的，對舊有的一些前提邏輯有一些挑戰的，然後打開一些可能性。那那些發生不是經常的，即是有時做到有時做不到，諸如此類的。我大概是想提第一個處理返，就係初衷嗰個意思係一個 ongoing process， 完全同意。而做嘅方法呢，我估係回歸到一個根本，或者我叫 radical questioning， 唔好俾佢停，唔好太快有一啲好清楚嘅答案，呢個係第一種。咁第二個就接啊吳偉儀頭先提嗰、那個佢係一個運動嚟嘅，我呢個又好同意。雨傘革命可能成功咗，佢因為已經展開咗一種新嘅可能性，但係咧個運動未完結，係進行緊。但係呢個咧，我想補充咧，就係佢唔係事必要一定未完結，係睇我哋點做。所以我話係散運四年嘅意思咧，就係係我哋想唔想去完結，或者我哋用咩方式去延續。如果我哋唔延續咧，個運動可以完結嘅。但我哋延續嘅話，係做咩先叫延續一個運動咧？我呢度提一個好簡單嘅補充啦。就對比今日我哋講嘅，譬如1968就係全世界學生運動咁啦，即係東歐啊等等變天啦。咁但係你睇佢嘅效果咧，全部都差唔多失敗嘅，即係譬如法國五月嘅即係風暴，然後最後咧以即係又係清場啦，血洗清場咁嚟完結啦，亦都冇大嘅即係就政制上嘅改變啦。法國大革命啦，之後即係又係一個好大嘅反攻倒算啦。咁喺政制改革上面又係冇大嘅寸進啦。英國嘅憲章運動等等咁啦，搞咗好多年，工人拋頭流洗熱血，最後又係得唔到啦。好多好多年之後先有普選啦。嗱，全部我哋講啲運動都係，但係今日呢啲運動咧，我哋記得，你會記得法國大革命，你會記得1968裏面嘅，譬如話民權嘅解放、女性主義嘅興起、環境運動嘅即係各種深遠嘅影響，全部喺呢啲運動裏面走出嚟。儘管喺當下咧，你見到，但係咧佢唔係自然發生嘅，係各種人咧，譬如喺東歐，我哋今日傾咧，點解東歐嘅運動同1989我哋六四8964咧有唔同？8964嚟咗咧，整個中國嘅思想界或者運動界係耷得好厲害嘅。咁我哋今日都有討論啦，好快就轉向全民下海啦，我哋叫，然後咧我哋就討論啲比較實務嘅嘢，我哋就不如我哋賺夠錢，然後先賺夠錢啦，等共產黨支爆啦，然後佢爆嘅時候咧，可能即係世界變，我哋就可以 take up 啦等等。但呢種講法咧，其實佢迴避咗一個問題嘅，就係6489嘅初衷係咩嘢？6489嘅初衷係咪一種改朝換代，即係等共產黨支爆？其實唔係嘅，佢冇問到呢、這個，即係學生出嚟嘅，佢要求係咩嘢咧？我哋可唔可以繼續呢個初衷咧？傾唔傾到？當然學生嘅初衷又係好分雜啦。但係我哋有冇盡我哋嘅責任？我哋後8964幸存嘅一代係承接呢樣嘢，我哋不斷處理咧。東歐嘅知識分子好多就繼續做呢啲嘢，包括哈維爾又好啦，包括我哋講波蘭嘅整代知識流亡又好，諸如此類。佢哋就包括書寫啦，包括辦唔同嘅活動啦，公民社會嘅組織啦，佢做大量呢啲實踐，大量呢啲思考工作，然後去揾出乜嘢係極權社會。所以我哋今日咧可以睇到無權勢者的權力，我哋可以睇到波蘭、捷克、匈牙利一代嘅知識分子去認真分析共產主義嘅統治嗰種，你嘅對手係乜嘢嘢？佢改變緊我哋咩人心，影響咗我哋邊一代？然後咧，團結工會咧係咁樣生出嚟。然後咧，哈維爾取代呢、這個即係捷共嘅總統係咁樣走出嚟，反而咧佢哋走出嚟，今日你可以話啦啊，佢哋都唔係太好啊，都翻返去極權啦等等，反而係佢哋贏咗奪咗權之後咧，反而唔知點算。我估係早期嗰啲即係68年嗰種革命嘅經歷咧，或者社會運動咧，係有一班人承接咗，令個運動冇停。嗰、那個令個運動冇停，其實就係不斷喺度回到初衷，係不斷釐清個初衷。咁呢個係Margaret 可能同周寶松嘅悠悠之樂係咪？唔知嗰邊啦，未啊？即係係嘛？即係差唔多。英雄所見略同係我呢、這個即係不學無術，可能好。最後一個就係最後嗰位朋友提嘅無力感，我估好多人即係 今日嚟咧，我估大家可能處理嗰個我們的未來嗰個問題啦。咁啊，頭先用阿鍾耀華嗰個講法咧，其實我覺得佢真係講得好好嘅，儘管係即係佢係有一啲特定嘅針對啦。佢話呢個問題其實係冇辦法喺研討會解決嘅，即係我哋處理，然後要翻翻去具體嗰種你生活處境、生命嘅處境去處。但係個處理咧，都係我覺得頭先傾嗰啲就係噶。罷課不罷學同埋呢個無忘初衷就係雨傘運動，如果係運動係繼續呢，就係呢兩條嘅原則係指示我哋點樣去走落去，其實就係咁，繼續罷課不罷學，罷工不罷早。咁你好 innovative 好 creative 㗎，我意思就係、是、你頭先個困難係點呢，你會話返返工好似又返返 back to normal 啦，但係返工係得一種返工咩？咁可以返工裏面，你如果你個空間裏面有一啲可能性嘅，我經常而家做嘅staff training 咧，同一啲學校咧，我係咁，我建議佢哋就係、是、都翻工啦。如果你真係擋唔到，因為你仲要供樓有好多限制，我哋要 respect 嘅，因為唔可以話太輕鬆話，咁、哎、我哋個個都 quit 咗份工，然後其實我有啲係即係luxury 嘅，所以我又唔會建議我哋走出大學，我全部唔敢咁建議，因為好多人而家好鬼慘嗰種。但我嘅建議係點咧？咁你翻咗工，你唔使你罷工不罷課嗰個罷工，或者罷課不罷學呢度咧，少少回應啊，補充提。9289嗰个是其中一种形式来的。但我觉得我们这四年一路都在这罢课不罢学的。我们在不同的环节，甚至我在领大上银堂，我都是罢紧课就不罢学的。就是我尽量不玩那种就是课里面的游戏，因为课是一种结构来的。就是令到人家学不到呢，是一种安排，譬如说评分啊等等。我要尝试尽量在可能的空间去打乱它，尽量唔花時間去備課俾工作紙學生，咁呢個就係我教中學老師係咁做。我喺好多場合都講過，我要做 teachers training， 我通常係咁。第一咧，你上堂就係俾考試佢啦，淨係考試，千祈唔好俾家課。唔俾家課有兩個好處：第一，佢又開心唔使做家課；第二，你就唔使改家課。咁上堂咧就俾考試佢，你就唔使備課，因為你備課其實教通識好鬼難嘅六大單元。好人好者唔会识呢六大单元嘅，你每个中学教师无啦啦要识呢六大单元系唔可能。因此咧，佢可以褪一啲时间做咩咧？我就话罢课不罢学，罢咗课堂上边过去嗰种结构，一定要写好多工作。嗱，好多老师系好好嘅老师，我哋香港嘅老师系好好好尽心尽责。但系咧，由于佢冇褪一啲时间去思考呢个初衷，咁教育嘅初衷系咩咧？学习嘅初衷。冇呢个时间咧，做大量嘅工作纸，做大量嘅即系补课咧。好多老师系经常帮学生补课嘅，暑假系出于好心。呢啲我觉得系即系好多时就 trap 咗落去呢度。点解我哋经常打风都要翻工？因为想帮佢补课，可能冇必要。其实如果你做咗你如果你想去考试好咧，你日日考试去考试就好。你要一个人养成嗰个能力，其实就是用嗰种能力去养成佢。你如果要一个人系有民主嘅诉求，你日日喺浸入喺民主，其实就系咁，即系唔需要另外补课民主，亦都唔需要要人觉醒去宣传民主，唔使嘅。嗰啲应该唔 work 嘅，系令佢喺呢个生活里边，你重视嘅嘢就系做嗰样嘢。咁如果你重视罢课不罢学嘅，喺课堂上，如果你间学校可以咧，你同 panel 打到龙通咧，咪用呢个方法咯。家長而家如果你challenge 你，你都可以同佢講呢個係最有效嘅培訓你子女考好成績嘅方法。你信我，咁唔信都唔緊要。你個子女將會都會加入補習社，補習社就咁 train 佢，即係用考試嚟養考試。咁佢哋明，而甚至你肯俾錢去補習社，點解你唔信下我？我哋學校都要變成補習社。嗱，做咗補習社之後咧，老師做咩嘢？嗱，千祈唔好誤會我叫佢。就咁吞 pot 當然都好緊要，因為係好無力、好攰，我哋大家都好攰。不過吞下 pot 都應該唔好太全民翻工，呢個對自己都好少少。但係除此以外咧，應該係你學咯。一個老師嘅 training 唯一嘅品質，應該就係一個老師係好願意學習、有能力學習、懂得學習嘅人，佢自然就可以做到教師。教師因為係 to let learn， teaching 就係讓學習發生。teaching 唔係講得好流利，做得好系統嘅 PowerPoint 工作紙，所以阿寶松叫我唔使做 PowerPoint， 我都好高興啊！應該唔使做，大概係咁樣一個補充。 OK 啊，多謝許寶回應。OK 啊 ，OK 好，喂，唔該阿寶松。坐攞有痛啊，唔好意思，唉，唔好意思，坐地下嘅朋友，我哋咁即係我咁講，好似侮辱咗你哋啊，唔好意思。咁啊，我作為一個社工老師啦，即係社工小老師。好少少少嘅老师， 可能將會攞到個博士都唔會做教授嘅老師。咁我想講一樣嘢咧，就係、是、我都係928當日咧食咗個有份，唔係一個好運，咁啱食咗個蛋嘅一個社工，咁啊支援即係大家見到我背脊。某啲機構啦，唔講名啊呢度嚇，費事幫人宣傳。咁但係咧，我會覺得咧，莫忘初衷嗰度咧，啱嘅。如果你純粹從嗰個結果去睇咧，失敗。但我諗，我會從一個作為一個社工，一個社區發展裏面咧，我哋唔會滿足於咧，大班居民去示完威咧，跟住政府收到封信咧，就叫成功噶嘛，係嘛？重點咧就係我哋嗰個 it just formality， 即係我借用某電影嘅對白形式嚟嘅咋。重點咧就係、是、背後嗰種嘅民主生活意識，嗰種民主背後每個人知道自己邊啲佢 ownership， 邊啲佢有權 say， 邊啲佢應該 say， 邊啲佢一定要 say， 佢識得自己喐啊，咁呢個先至成功嘅。咁所以我覺得咧，從我帶好多學生實習，我都中意咧，我好鬼自己需要。我覺得社工一個好重要嘅質素就係八卦。咁好多老前輩鬧我，你咁教學生㗎？咁唔夠八卦呢，你就唔會關心㗎嘛。咁我鍾意周圍碌呢，帶唔同區學生實習嘅時候呢，就睇下嗰區有咩區議員。咁我明顯地個味道大家 feel 到就鍾意接觸啲懶獨立嗰啲區議員啦。我嘅觀察就係呢，14年之後呢幾年呢，好多區出現一啲呢年輕嘅仲讀緊社工㗎，即係隨時我仲教緊佢，佢夠撲我都唔夠佢撲，籌期撐佢選區議員，佢又選到喎。咁變咗，我會覺得莫忘初衷，爭取民主呢個生活素質嘅實踐咧，其實雨傘運動呢個位咧成功嘅，係成功嘅。因為我覺得重點咧就係、是、呢、這個初衷，我會強調咧就係話，能唔能夠促進人一個獨立嘅人，同佢面對一個似乎帶俾佢無力感個社會嗰個 connection。咁呢個位，我覺得雨傘運動好成功嘅，但每個人 connection 嗰個原因啊，萬七個，有人係包扎，有人係教書，我有朋友做即係當時候金鐘區嘅即係志願教學嘅老師，有人咧就派飯，係咪啊？可能大家都食過嗰啲粟米班塊飯啊，我都食過，都幾好食嚇、啊。我想俾錢，不過佢唔收。咁每人咧有呢個 connection 嘅時候咧，我覺得咧唔緊要噶。但問題在呢，我覺得我哋一起走下去呢的意思就是怎樣將我們這個每一種不同的初衷呢一起 connect， 你做你派飯的，我做我教學的，但我們要一起來到多些這些平台對話咯，分享咯。因為舉例平等分享運動其實都是雨傘之後出現的東西來的。為什麼出現了這班人呢？很多年輕人知道我有能力錢的人脈的去同有需要的人分享，其實這個位置我覺得都是雨傘運動之後呢成功的東西。咁我最尾有一個 point 咧，就係話如何走下去，走好多方式嘅。你可以攣，你可以行，你可以跑，可以揸車，可以坐共享單車，可以揸人哋架單車，不過唔好揸人架車。你可以坐高鐵，隨便你。但係我覺得背後嘅顯示個位咧，就係話用咩速度去行，同咩人一齊咧，用咩交通方法去行咧，呢一樣係我哋一齊要做嘢咯。咁我分享係咁多，唔該啊，補充。 好啊，其他朋友呢边好似冇乜朋友举手。好， 两个关键词咯，咁就都系讲紧我自己嘅初衷啦吓。咁、一个就系、是、我其实几年嚟我想做啲咩嘢，同埋我可以做啲咩嘢咯。咁其实点解话初衷我可以做啲咩嘢咧？我谂翻起最初我其实咧反對831啊，或者爭取真普選啊，呢啲咧最初都唔係 100% 我自己嘅初衷嚟嘅，因為我係聽到收音機，聽到好多發生嘅事，身邊嘅嘢，聽聽埋埋強迫症咁樣睇翻曬咩叫佔中，係2014年開始我先至去七一遊行、六四晚會嗰啲人嚟嘅，咁、那個初衷就係、是、即係覺得有啲唔合理嘅嘢咯，咁啊走咗出去睇睇咩事，咁之後咧。是一次去厕所，同伴话俾我听，有个女仔话我听啊，那个好污糟噶，那个天桥底嗰、那个，你去远啲嗰个啦，那个喺唔知边度，佢话煲底，我都唔知咩叫煲底，总之近啲嗰个污糟嘅，咁于是就行去远啲嗰个咁，去完厕所翻嚟，咁我又坐咗喺度，其实我真系 冇乜嘢可以做。咁我就喺度諗，咦，如果厕所污糟，啲人仲会嚟嘅咩？一到夜晚黑或者放假吓，礼拜六礼拜啲人唔会鍾意嚟咯，嚟多两次咁污糟咁样，尤其是咁多女仔，咁咪冇乜嘢好做。於是我就走去睇下污糟嗰个厕所究竟系咩环境啦吓，睇下有冇嘢可以整到佢冇咁污糟啦。点知我入到去见到咧，角落已经有好多清洁用品啊、手套啊、各样嘢啊嗰啲咁样，但系包得好地地完整未拆嘅。未拆封嘅，咁我就都可以啦，有胶手套系咪？咁就去拆开晒啲嘢嚟洗下个厕所，咁洗个零钟头又再翻去洗多次咁。咁后来咧，砰砰声有个朋友仔走嚟话：，咦，真系有人用嗰啲清洁剂去洗厕所喎、哦？本来有人买咗喺度就摆咗喺度，但系咧就应该就冇乜人用喎、哦。咁见到有人洗厕所咁样。就好著約啦，原來係佢俾咗少少錢買嘅咁樣樣，咁翻嚟揾翻我，知道有用啊，咁樣樣話俾我聽，原來即係出少少物資啊，係有用嘅，有人會用嘅咁。咁我自己當其時咧，都因為一樣嘢嘅啫，就係我唔知做咩嘢好啊，我即係冇乜嘢好做，咁走去洗廁所開始嘅。咁過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啦，其實我只係放工去，我要翻工嘅嗰陣時都，咁啊放工去，去睇下探下朋友啊，咁樣樣認識咗啲朋友啦嘛，當其時，咁到即係之後啦嚇，話要散落社區，咁自己就可以再諗啲咩嘢咧？其實我又係都唔知可以做啲咩嘢噶，咁再諗嘅話咧，就係諗一啲我自己。都喜歡做嘅嘢啦，即係唔係話成日要搵啲污糟嘅洗廁所嘅嘢嚟做啫。咁搵啲可以自己鍾意做嘅嘢，就係我鍾意煮嘢食。於是呢，我就同幾個朋友喺度諗下，不如做少少社區廚房啦，落去社區有一啲即係領緊綜援啊，喺food bank 或者係食物銀行領罐頭嗰啲咁樣樣，我哋睇下可唔可以即係收集到佢哋嘅資料，佢哋願意落嚟嗰個小小嘅社區廚房食嘢，咁我係煮飯嗰啲咁。於是我哋每個禮拜做一晚，就係禮拜六晚。今日我就請咗隔離呢度啦嚇，咁係啦，每個禮拜六晚我哋就做一次咁多，咁就只係招呼可能廿個。左右啦吓，嗰啲领紧综援嗰啲或者单亲妈妈嗰啲，咁呢啲咧系我煮嘢，系我中意做嘅嘢嘛，我咁可以做一啲我自己中意做嘅嘢。结果咧，我就觉得咧呢、这个过去嗰大半年咧，咁就有一啲本身系啲新移民家庭咧，佢哋真系唔认识嘅咧，我哋就从中喺度同佢哋倾偈啊，讲下佢哋细路喺度读书啊，有啲系双非添嘅，咁佢哋嘅前途又系点啊？由嗰度入手咯，系咁多分享，多谢。 好好感人嘅分享。 Okay, 我叫做 Michael。我讲一分，我讲两分钟。我想讲一个人，梁丽国。1月18号咧，就梁天琦就啱啱喺高院第七庭开审啦，今年。咁我就好早去咗听审。咁梁丽国系坐喺个 defense team。即係著曬 suit 咁，係一個律師嚟，喺個 defence team 裏面。咁我嗰個感覺都好好複雜咯，因為嗰啲律政處嗰邊嗰啲律師，唔知律師定警察咧，啲態度好差，即係將佢喝來喝去就，你係坐錯位啊，你哋唔係坐呢邊咁咁。咁佢就好平靜咁樣搬曬啲文件，即係因為嗰陣時好早未開庭咁咯，即係咁琴日我去咗屯里教會聽即係教會嗰啲太宅嗰啲咁。梁麗國是其中一個分享的人，他講了十分鐘，很平靜，什麼一句激動的事都沒有講。不過他說了一件事，他說他每次上台分享都沒有講到他講稿裡面的事。他說他每次上台或者回香港要回不同地方，很多人叫他分享，他每次都講不回他講稿預備的事，因為雨傘對他來說太埋身。我想起他，我想起梁天琦，有人咁講啊，地厚天高啊，即梁天琦係一代人嘅傷痕嘅 symbol 啦。呢個都亦都諗起周保松啦，即係探監記嘅星期明報嗰篇文章，我哋好多基督徒自己朋友傳閲咧，即我哋嗰代人啊，即我啲女係廿幾歲嘅，個個都睇到喊，即我哋覺得我哋真係好似保松咁樣講， 我哋系欠咗嗰代人，点解系由佢哋去承担嗰个挥嗰、那个即系唔公义嘅嘢？唔系应该我哋呢一代得尽晒香港最多 jack 数嘅人去挥嘅咩？点解系？点解我哋个个都变咗马时亨咁样？我唔中意呢个咁嘅感觉吓、啊。即系探监记，我哋真系好多人传阅，真系个个都睇到好好心悒。咁琴日梁丽国嗰个十分钟最平静嘅分享。好多人都喺度喊，即系好多人都好心痛。啊，咁我讲完啦。 好，多谢 Michael， 再一次多谢 Michelle 吓、啊。OK， 啊，有冇其他朋友嘅分享 ？OK， 呢边，俾个麦嗰度。 系咁，我叫 Raymond 啦，就叫做參與過流動共學大概半年時間啦，好短時間嘅啫，我做個好簡單嘅回應啫，好簡單。首先就回應翻阿許生，佢最初佢開始講呢、這個talk 嘅時候咧，佢話基本上我哋呢個雨傘運動其實係一個抗爭嘅運動啦。咁喺度一路探討緊，其實我哋抗爭嘅對象係乜嘢咧？嗱，我 so far 咧，我諗開放咗呢個 floor 啦，大概應該有九個字嘅時間啦。我暫時我聽到咁多個喺台下嘅人講嘅嘢咧，都係講緊香，都係同香港，從香港做一個本位去講嘢，就包括雨傘運動嘅初衷係乜嘢嘅，點樣？但問題我哋忘記咗抗爭嘅對象係乜嘢嘢。咁而家有一個，即係我自己有一個個觀察，就係一個頗危，我唔覺得話危，唔可以用危險呢個字嚟形容，但係有值得關注咧，就係話特別係啲年輕人咧，佢哋因為佢哋對中國共產黨呢嚿嘢，佢係好即係好厭倦，即係好厭惡呢嚿嘢咧，而唔去認識佢啊。佢哋好多時咧就係將呢個認識同埋認同呢兩個字咧就混淆咗。咁其實咧，其實就好似 frame 翻落去頭先阿許生佢講就係話，好似預設咗個答案咁樣啊。咁嗱，好簡單，即係我再回應翻你少少，就係關於你話其實中國共產黨其實同共產主義其實係冇關係嘅。你睇啱啱最近深圳呢個街市工潮就已經係啦，即係好搞笑啊！你會覺得一個自稱係一個奉行共產主義嘅政府，竟然去打壓嗰啲聲去幫工人嘅一班大學生，真係覺得好搞笑呢樣嘢。我諗最後俾大家個 remark 就係叫做咁。幾千年前的一個說話就是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咯。 好， 係多謝，多謝。 Oh, thank you， 各位朋友 ，sorry， 係全個 係。想問一下許寶強老師較為一個抽象啲嘅問題，究竟你剛才所講嗰個話極權主義同埋方言之間嘅關係係點咧？因為你一講極權主義喺我心裏邊，我即刻腦海諗起極權主義嚟緊香港，會唔會好似變咗一座風土病一樣？因為嗱，你話極權主義係一種方言 ，OK， 我即刻會 remind 翻，可能講下六八九嗰陣時嘅政府嘅時候好多語言藝術，咁我就會可以 connect 得到係咩嘢。但係如果極權主義作為一種日常生活嘅文化，咁究竟呢種方言係咩咧？我就有少少都掌握唔到，我就即刻會諗會唔會係話極權主義令我哋失聲，令我哋消聲嘅，我哋係唔會講嘢，唔想去講嘢，因為我哋會於喺個恐懼嘅狀態當中。咁究竟其實具體係啦，你究竟想係啲 match 一啲咩咧？咁譬如話，我即刻會諗，可能而家在大陸目前的境況就話會鎮壓很多宗教，甚至似乎有一種好像就話禁制境外以外的新聞或者傳媒各方面的東西都不可以入去內地，是不是這樣的狀態就叫我們令到很恐懼？但這件事跟方言究竟那個關係是怎樣的？ Okay， 好，我們聽多一個問題，有沒有其他朋友？好，全全 唔該，周生，唔該，許寶。我諗一個問題係咧，2014年我哋爭取緊真普選啦。咁我覺得係進攻嚟嘅，但係咧呢幾年咧，我諗我成諗嘅問題就係我哋已經唔係進攻緊啦，我哋進入一個防守嘅階段，而防守唔係消極嘅。而同時間我哋喺咁，我諗我成日問一個問題就係、是、我哋每日生活咧，我已經係 readily 去接受咗我哋係會將會進入一個威權社會，咁但係我哋喺一個威權社會如何活得好呢？呢個係我成日都思考嘅問題啦。咁頭先譬如許寶講咗學習係一個 radical， 我覺得係一個好 inspiring 嘅事。咁可能對於我嚟講，我覺得呢幾年我 association 好重要嘅，結社好重要。咁我譬如我想問嘅係， 我哋仲有冇啲咩例子，即係我哋點樣喺個極權，即係喺個威權社會之餘，依然都可以活得好，去保存一種力量，資爆又好，咩時候都好啦，咁就可以去反抗呢咁樣講。 太好了，有一種對話的一些問題。咁有兩個問題都同即係極權或者威權有關啦。咁我新嗰本書咧，又係植入式廣告啦。咁咧佢我就嘗試用唔同嘅我就用極權來臨，就威權咧係已經存在，早已存在呢個角度去理解香港。威權我理解係一個專制嘅政治嘅體系啦，冇民主啦，行政主導啦，地產或者係官商勾結啦等等。咁呢度係香港從來都有嘅，喺英殖時代已經有嘅啦。即係我哋係冇立法會選舉喎，我哋地區選舉都係要八十年代先有。其實百幾年嘅殖民時代咧，嗰種專制嘅狀況咧，其實如果你話威權係一個專制嘅一個，其實我哋從來都有，所以我估今日咧，你睇到咧係即係佢充分動用嗰啲喺威權時代殖民時代裏面嘅所有惡法啫嘛，佢其實就係充分利用，其實呢個惡法全部公安法又好咩，全部都喺嗰度發展出嚟噶嘛，譬如大學委任校董嗰啲不民主嘅諮詢委員會呢啲玩假嘅，全部都喺嗰陣時有。就喺呢個意義上咧，我就同意威權從來都存在，因此我就唔覺得係威權社會來臨，佢已經有，而家可能係更極化咁啦。但係真正變動咧，我就用極權。極權嘅意思咧，即係答翻頭先個朋友啦，就除咗係一個方言，即係呢個表面上我哋見到啦。佢之所以用方言統治咧，就極權嗰個極字，英文其實係 totalitarianism 同呢個 authoritarianism 有少唔同。authority 即係我哋講威權啦，即係專。total 其實 total 嗰個意思咧就係全面嘅，即係吸吸含 total 嘅意思咧，極嗰個意思咧就係冇 other sources of power 可以挑戰佢嘅，只此一家，別無分店嘅，即係嗰個權力來源咧一定全部即係往嗰、那個即係極權嘅擁有者，即係而家我哋講緊可能中共嘅，你甚至唔係人大添啦，係中共嘅可能政治局常委，甚至可能係習近平咁咧，可以係咁樣推上去。但係如果係咁咧，日常生活嗰個相關性係點去理解咧？極權如果係極到一個 total 嘅地步咧，佢就唔容許你民間生活上邊有任何 other sources of power 嘅可能性。咩叫任何 other sources of power 咧？即係其他嘅權力來源。譬如你係一個基督徒，你有另外一個權力來源，就係來源自上帝或者聖經，或者係一本佛經。或者是可蘭經，你的信仰就是你另一個權力來源。信仰呢往往可能同譬如來自中共那種權力要求一個教徒應該怎樣做行為的一種要求呢，可能會有矛盾的。因為你閱讀的聖經，你閱讀的可蘭經要求你，如果我即係崇敬我的真正是 commit 落去我們的宗教呢，你可能會有矛盾，甚至呢由此而產生對抗。極權就要殺滅呢個 other sources of power， 所以你而家見到咧，極權嚟臨唔止喺香港，喺中國大陸都係轉化緊呢啲。所以你基督徒咧唔可以掛十字架，舉個例，你可能可以掛國旗，少林寺都係掛國旗，唱咗國歌先至可以即係練習你嘅即係誦經。嘅意思就係嗰個權力來源要大過你其他嘅來源。中梵建教天主教亦都係我委任嘅，即係嗰個主教就可以接受，梵蒂岡委任嘅唔可以接受。梵蒂岡可能係嚟自於另一種 sources of power。 嗱，咁你影響緊日常生活嘅，包括我舉個例啦，佢會導致一個地步咧，方言統治咧擴散到你每個領域。譬如你一個教徒，你嘅使命係咩？我哋講翻 occupation 或者係我哋嘅工作啦。佢嗰個初衷應該係傳福音，同意啊嘛？如果你基督教啦，或者天主教，傳福音咁，傳福音其實就讓更多人可以接觸到聖經嘅一個教訓啦，或者係嗰種嘅喜樂咁啦。咁而 stand for 呢啲嘢嘅 symbol 就係十字架，即係耶穌嘅血為即係世人嘅一種贖罪咁。但係如果唔俾你掛十字架，甚至掛國旗，你先至可以去 進行你的一種活動。咁呢度翻翻去即係哈維爾講嗰個賣菜大叔嘅故事，唔知你哋大家你要賣菜咧，你就要掛全世界無產階級團結起嚟，我先准你賣菜。等於大學校長咧，你一定要反港獨先俾你去做大學教育。咧莫名其妙嘅，點解大學校長佢嘅職責、佢嘅 career、佢嘅 occupation 咧係？生產知識是引育下一代，佢是做教育，是讓人學習，跟港獨反對與否有什麼關係？一個大學為什麼要反港獨？但現在你是不無幸免，你一定要反了港獨才可以去做教育。如果你還是真的做教育，我都有少懷疑，就是你反了港獨，你很多精力就去了反港獨，你就不是做教育。這樣的時候呢，就影響你日常生活，你日常生活都要講假話。理論上大學的大學教授就係做第一，大學校長就係做呢啲教育嘅。而家我就係要反港獨，我估佢都係維心嘅。好人好者嘅大學教授，佢自己有即係自己嘅專業，佢自己有自己嘅成就。除非佢真係好熟讀政治，然後佢對港獨恨之入骨，諸如此類。佢一個政治學家，好似周寶松咁，佢可能反港獨我都可能。全香港嘅大學教授冇一個政治學家啦，應該無啦啦點要搞反港獨？呢個係好匪夷所思。呢個就係影響。等於一個基督教徒要掛國旗，無啦啦又唔應該係咁，咁咪影響你生活咯。你應該傳福音咁。但去到一個地步咧，我哋今日可能忘記咗呢啲嘢，甚至你見到而家大陸你要叫基督教教會要掛國旗，唔准掛十字架，會唔會感覺一個傳福音？你甚至唔理政治都好啦，你想做好傳福音，應該心有戚戚然噶。因為福音是越來越減少的，即係十字架不能掛，你會唔會覺得全福音是受到打擊？而你的使命是全福音，有冇感同身受？是去到一個地步，可能你轉埋即係假話統治的意思，就是讓我哋越來越個人的改變。咁我呢度就係即係所謂回人心回歸的意思係咁。中共一路講香港冇人心回歸，佢就係想所有嘅即係日常生活係朝向呢一種極權嘅來源。當然未到嘅，我講得太大啦。我本書係叫做《極權臨近》。重點是臨近，所以千祈不要，我們還有很多空間的，所以我們一定要是這樣。譬如剛才 Michelle 那些，我很 appreciate 的，這些我們可以完全可以這樣做。我們搞社區廚房也好，我們是做這些，我們清理個廁所，但是有些場合你不可以讓你清理廁所的，如果去到一些真的極權狀態，譬如抹乾淨的十字架是不讓你做這些東西，就是你可以很簡單的東西，香港我們是仍然有一大片空間可以整的，在這點上面很 appreciate。 我估個解決方案就是做一些 other sources of power。 我們如果重視的，譬如作為一個專業，你真的做高鐵那些的，就是你知道螺絲不是這樣拧的，你就係、是、喂唔得，我唔可能咁樣擰落去，我一係辭職，一係話俾你聽，我唔可以係咁。我作為一個專業咧，螺絲係要咁擰嘅。我哪怕你習大大話唔使咁擰都唔得，哪怕你呢個林振英咩人都唔可以係咁接受。咁呢個就係 other sources of power。今日我哋可能越嚟越缺少呢一種嘅，即係可我臨近嘅意思係咁。所以抗拒嘅對象，好同意呢位朋友講啦，就係即係知己知彼啦，就係佢嘅性質係點。所以我話哈維爾或者東歐嗰代知識分子或者係嗰啲組織者咧，團結工會嗰啲朋友咧，佢其實一路就要搞清楚呢種即係極權統治，所謂共產統治係同共產毫無關係嘅統治係咩性質，就唔會俾嗰啲即係冷戰上邊我哋反共，所以我哋係自由主義，唔會係咁簡單或者係新自由主義就取代。他就很挖心，因此他們的鬥爭的方式其實是 living in truth， 然後找回就是做，其實在做 resell 的東西，儘管你未必是用理論去 formulation， 其實你就是處理緊、擴大緊那個。那我想這種可能回應最早 Kelvin 提的那種就是 layman 的、那種的、智慧，我估是。那最後就是一個關於珍寶仲有知己知彼嗰啲咧，又係直入式廣告啦。我哋亦都好同意，因此我哋而家開始辦一啲中國課程啦。咁有興趣可以留。咁最後嗰個問題就係關於珍寶選係一個進攻，嗰位朋友提啦。你而家係一個防守嘅威權社會，咁你睇到譬如 association 係其中一種可能性啦，結社聯盟咁啦。另外就係、是、譬如學習可能係啦。咁我完全同意嘅，所以我哋嘅朋友我哋搞咧流動共學咧兩個字嘅，一個學一個係共嘅。 因此是一个民间的连结的一种平台，其中一个平台。其实希望其实很多团体都是做类似的事情。这个也是东欧给我们的经验。当它很高压，我们今天真的其实是个空间大很多的。六百年之后呢，布拉格之春之后，然后苏军入侵这个捷克。20年到呢，那种高压呢是散滅到呢大学教师全部是赶走，然后冇得做一啲任何嘅可能另类嘅一啲 critical 嘅思想，是接近20年嘅时间。咁佢做啲咩嘢呢？ Charter 77 啦，有啲似中共而家嗰种开始嗰个势头咁啦。然后佢哋搞地下嘅出版物啦，搞飞行大学啦。即係其實我哋係參考啲經驗，其實我哋全部係做緊呢啲嘢嘅。即係你哋印地區嘅報啦，搞地區嘅社堂啦，呢啲就係政權當佢已經缺漢無私，佢係唔係解決問題，佢解決提出問題嘅人。咁你鬧佢都唔係好有謂嘅。我諗佢唔解決問題，咪我哋解決問題咯。佢取消問題，我哋咪 keep 翻啲問題。如果鬥爭對象作為你一個即係一個敵手而去思考啦，我估喺呢個意義上，我估而家好多人做嘅嘢咧係解決緊，因此我諗個無力感咧可以喺呢個領域，即係呢一種方向上邊係處理嘅。即係其實好多嘢可以做緊，但係如果我哋想象到一個地步咧，就係八三一要推動到，或者我哋有一個好理想嘅願景要短期達至咧，嗰個無力感一定會 persistent 嘅，會長期存在。嗱，我咁講咧就唔係想取消無力感，所以我即係譬如話同阿 Margaret 都有少少唔同嘅睇法嘅。啱啱走咗，最近喺明報我哋都寫咗兩篇文咧，即係討論絕望同希望嘅。咁我嘅 formulation 係絕望時代的一種嘅生活政治啦，我嘅睇法。咁啊 ，Margaret 就寫咗篇文回應，其實嗰個唔係一個評論嚟，我覺得都好好嘅。佢啊係即係好同意嗰啲，即係我哋而家要處理各種領域上邊嘅生活嘅可能性。但係咧，佢唔中意用絕望呢個字，因為佢覺得生機處處嘅，即係佢觀察到咧，即係我哋嘅民間社會。咁佢好準確嘅啲，譬如打完風之後，你真係見到生機處處嘅。即係好多人走曬出嚟，而喺政府咧，當七日之後先出嚟訪貧問苦咧，嗰七日已經大量嘅民眾喺度發展緊。但係咧，我仍然想，就算係唔可以提出一個咁好嘅一個回應，我仍然想保留，我仍然想用絕望時代。我下一本書都係用有絕望時代嘅。咁咧，絕望時代點解咧？我係想回應頭先嗰位朋友提嘅無力感，呢個係好真實嘅。我覺得係大家都共同一個情感嘅面向，而覺得係冇乜出路，嗰種係有佢嘅某種嘅合理性，因為這個不是個體自己不夠聰明或者看不通，而是我們過去生活的歷史環境。譬如雨傘這裡鍾耀華有一個提法很好，我都要 轉出口轉外銷，那個講法是怎樣呢？就是雨傘那種無力感，製造的無力感，其實你未有雨傘之前根本都存在。譬如你又找不到好工，你買不到樓，你住的房間越來越窄，你估冇雨傘，你呢一種環境會改善咩？大部分人都會一路衰落去嘅。你認為中共唔會一路收窄呢啲言論咩？你認為嗰啲大嘅傳媒唔會俾佢買起咩？冇雨傘，佢一路都係咁走，即係走到今日個結果應該差別不大。我哋嘅無力感，如果係對應呢啲，喂，你樓又買唔到啦，翻工又好令人沮喪啦，等等呢啲，冇雨傘全部一路會係咁。即係可能幅度未必係咁 drastic。雨傘唯一俾我哋一個特點咧，就係你見到一種唔同嘅一種生活嘅可能性。咁因此嗰個 sharp contrast 嗰個對照咧，反而就令我哋哇大吃一驚，就係原來咧 back to normal 咧唔係咁值得即係告慰嘅一件事，因為有啲唔 normal 嘅生活咧，好似阿可以講咧係一種理想嘅天堂，其實係出現過。有你諗下，生命裏面有79日，我哋係經歷過呢啲，好多人係冇可能經歷。等於我89年嘅時候，我都去過北京咧，喺廣場裏面同嗰啲學生傾，佢話我經歷過啲幾十日、十幾廿日，有啲長長短短啦。我無悔此生，我覺得在那個廣場我活得似一個人，即是在我整個生命裏面，我不覺得我活得似一個人，是那段就給了一個這樣的機會。在這個簡單的對比，我估是回應到那個無力感的真實性，因為我們揭示了一些很 sharp 的一個可能性，以往是沒有的。如果過去一路這樣下來，可能沒有這個大的反彈的無力感。但是要了解真正的 root question 就不在雨傘上，即係唔係由於雨傘提咗一啲嘢，我哋解決唔到，係由於我哋過去嘅日常生活咧，實在係令人好沮喪。 但以前我哋可能连沮丧嘅时间都冇，因为我哋占领嘅空间未发生过，所以一打风都系翻翻工。而家有打完风，你就可以有得沮丧。我估系个分别系咁。 OK， 非常之好啊，多谢阿许宝嘅好好嘅回应先。我回应一下，顺便都讲下回应阿 Kitty 啱先嗰个问题啦，即系话喺极权或者威权主义时代，就喺即将来临或者已经来临之下，我哋点样过好自己，或令得自己仲可以有啲好嘅生活？我冇回应，我冇一个答案，但我想从你呢个问题引申出两点感受。第一就系，其实我觉得你第一个问题就话你觉得已经接受咗我哋会面对一个咁嘅时代。我觉得香港大部分人咧，其实仲未系好充分意识到嘅，即系仲未好充分意识到所谓活喺一个威权主义或者极权主义嘅时代，我哋会承受一啲咩代价，或者面对一啲乜嘢嘅牺牲。我觉得呢个系好真实嘅。我举我个例子为例，譬如你今晚咁样，我在座可能完全冇任何恐惧嘅，但可能会唔会到一日，我哋会觉得，当我办呢啲讲座嘅时候，会有人录影，有人偷听，会入 file， 然后会有人打小报告。你知道呢个喺中国大学嘅老师，全部而家都面对呢个状况嘅。咁其实我哋从来冇谂过呢种恐惧嘅，即系譬如而家我已经开始，有时会开始惊。我上堂嘅时候喺中大上堂会唔会人录我音？即系我先，即系其实呢啲有啲好具体细微喺生活入边咧，其实呢啲一步一步嚟紧嘅。而点样去面对？即系我谂呢个唔系啲好抽象嘅东西，好具体嘅。当你面对呢个处境嘅时候，你企得几硬，或者你要付出几大嘅代价咧？我觉得其实我哋都喺一个过程入边嘅。呢个第一点，第二点就系、是。你問嘅就話，喺呢個咁嘅時代，我點樣活一個好嘅生活呢？答呢個問題之前，其實我哋需要另一個問題要問嘅就係、是，其實乜嘢係好嘅生活？其實我呢幾年離散之後，其實我自己個人咧，其實我都經常會問自己呢個問題，即係話，究竟我想要啲乜嘢？我唔僅僅係，即係我哋唔好成日覺得我哋好似要好外在要付出為咗其他人或者社區。其實我哋做好多嘢，其實大部分嘅動力咧，好多時候係成全緊我哋自己或者實踐緊我哋自己噶嘛。即係如果你所有嘢都係為咗外在嘅責任咧，其實你會好辛苦嘅。咁譬如今晚咁，我經常舉，譬如今晚我哋喺度咁多人喺度一齊，即係你問我，我覺得呢個就係一種我哋可能我哋以前冇經歷過嘅好生活。即係話我好真心覺得香港人咧，以前咧係冇公共生活呢樣嘢，或者冇即係冇一種即係走離開自己間屋，然後咧我哋走埋一齊咧，針對一啲公共嘅議題咧，譬如你咁樣傾嘢咧，咁樣交流咧，我覺得其實大部分香港人係好少呢啲咁樣的經歷嘅。但問題就係你一旦經歷咗之後，你會見到一啲美好嘅，即係你會覺得啲嘢好正嘅。我唔知道你覺得好正，我自己覺得係好正嘅。即係我覺得一個完整嘅人或者完整嘅生活咧，係需要有呢啲咁樣嘅東西，有啲 public 嘅 common 嘅 life 嘅。而香港其實譬如許寶成日講新自由主義之下嘅社會香港咧，其實我哋係好少嗰啲嘢噶嘛，我哋好少 common good 啊、community 啊呢啲咁嘅想像。即係我想講就其實，當我哋答你嘅問題之前，其實我哋每人都需要認真喺呢啲咁嘅境況之下問翻自己，究竟乜嘢係所謂美好生活本身應該具備啲咩元素？然後喺呢個咁嘅狀態之下，我哋點樣？去重新去理解自己的生命本身呢，我觉得这个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过程的、啊。好，我们再听多一 round。OK， 未发言者优先。OK。 等下俾你讲，唔好等等下。 OK， 我叫 Andrew 啦，我是理工大学中国文化学系的学生来的。我是 Andrew， 是理工大学中国文化学系的学生啦。咁我读这一科很明显我是希望了解中国啦，即是我亦都好希望了解更多嘢咧，即系要认识个极权啦，你要即系知己知彼，即系才能有一个想法去解决问题啦。即系我即系听咗唔少，即系去过唔少，即系呢啲活动啦。即系雨伞之后，即系喺雨伞之后，我觉得对我最大嘅改变，我系有少少困变嘅状态啦。即系不断喺度问自己乜嘢系乜嘢，乜嘢系香港精神，乜嘢系香港文学。點解我個初衷係啲乜嘢？我記得琴日我去浸會大學人民及創作系周耀輝教授，佢有個畢業演，佢有班畢業嘅學生搞一個演唱會，佢最後就講話創作繼續執著呢樣嘢，我覺得係 好適合即係攞落嚟講喺一個初衷嘅問題啫。即係當你發現到你嘅初衷嘅時候，不論係乜嘢啦，哪怕你連結起嚟嘅時候，你都要繼續執著佢。呢個係我自己一個少少嘅想法啦。另外係即係我好多謝689搞咗一單咁大嘅嘢出嚟，即係令到我哋開始去尋，即係去發現我哋依個生活點解我要跟住一個 agenda， 點解我日日都要翻學上堂，即係跟住一個時間表去做，而唔係有另一啲可能，即係話好似許寶強教授嗰本書話依個新自由主義以外係咪有冇其他嘅可能咧？點其實即係喺之後好多人即係去搞呢啲沙龍啦，即係甚至我記得去年係講資本論啦，講香港精神，唔知點解有咁多人嚟嘅喎，即係坐爆曬個殼，即係去就係想了解嗰樣嘢。係我諗以前搞呢啲，如果喺雨傘之前搞呢啲活動，有幾多人會去呢？我都喺度諗，但係我覺得而家會好多人真係會好樂意走入去問問題、問 debate， 呢個係我希望嚟緊個社會係繼續發生落去，就係話我哋要繼續問問題，繼續去學習，即係唔好俾一個既定嘅 agenda 去 set 死我哋咯，就係咁咯。 OK， 啱先係咪有位朋友？ 係，我姓何，叫 Simon， 咁我係一間製作公司嘅一個好細嘅老闆，咁我公司門口四年內咧都有個 banner， 我要真普選掛住喺度。咁但系咧，其實我講翻初衷咧，我而家諗翻咧，我當時係響應阿戴耀廷佢嗰個佔領中環嘅計劃嘅，因為之前我哋真係做咗好多嘢都係徒勞，咁我覺得係當時應該係做一啲唔同嘅嘢，就係公民抗命。咁變咗佢嗰幾個商討日，我都有參加，同埋簽埋嗰、那個應該係抗爭嗰個同意書。咁 anyway 咧。其實我點解會參加呢？我諗翻，我係唔係爭取真普選？我嘅初衷唔係我要真普選，而係因為我一早知道你共產黨唔會俾普選我，我係出嚟 say no。我出嚟 say no 就係因為作為一個人，我有一個尊嚴，我要維護。咁跟住呢四年咧，我就其實都幾緊張嘅，其實個生活，即係其實我一路都冇停過，就係話，譬如話喺念書嗰度，一路都係 post 我要講嘅嘢，我啲問題啊，或者對政治嗰啲關注。咁但係咧，我有一啲疑惑咧，就係、是、一路我自己睇到咧，就係、是、由9月27號半夜喺政總，當阿戴耀廷佢當時應該點零鐘宣布話佔領中環正式嗰啟動嗰刻咧。我是有疑惑的，因为他一讲呢，当场是好多人走了的，如果大家有看报道或者当时在场，长毛就跪求那些人不要走。那我自己的疑惑之一就是说，为什么我们香港人不能够团结，是分开很多党派的，而对戴耀廷那些攻击是很多很多，其实我都很困惑，我是觉得是很无理。但是调翻头，我又冇翻去驳佢哋班人，因为我知道我要对嘅敌人系中共，系港共政权，同埋所谓出边嗰啲五毛或者嗰啲事干五。好似咁多年咧，呢四年来咧冇停喺Facebook 嗰度讲嘢，同马会仔去讲人讲地啊，香港支部咧同佢哋辩论啦，即系我又唔会讲出口嘅。咁有时俾佢哋骂到佢飞起啦，但有时亦都会讲到佢哋自动 delete 咗 post 嘅。咁我困惑咧就系话，呢个系一个 virtual 嘅世界，我系咁样做嘅啫。同埋我觉得我自己能力范围，我可以做到啲嘢我就做。同埋我都加入政党嘅，但我就唔系好 active 咁样样。咁我另一个困惑咧就话，第一就系对阿戴耀廷嗰、那个，因为其实成件事系佢发起嘅，点解咁多人攻击佢？因为佢11月就再上庭嘅其中嗰九个人。咁我第一呼吁大家都关注佢哋嘅，因为其实佢哋受咗好大压力。咁第二咧就係話，我見到真實生活裏面咧，譬如我自己有隊波，我打排球嘅，到而家呢個年紀都，咁我每個禮拜打一次排球，咁嗰30多人裏面咧，有學生，有年青人，有20多歲、30多歲，咁有幾個咧係中學老師，甚至一個係中學嘅副校長，我睇到佢哋咁多年，就算喺散運之前，佢哋都係唔會講政治嘅，就喺個 WhatsApp 裏面啊，或者喺個 Facebook 嗰度，其實我。打波嗰陣時，雖然我哋一隊波，但係咧 那個困惑就是說團結不到啊，因為我又不可以開心建成跟他們說，就說為什麼你們作為一個老師，你們都不，你們是不是不敢說，或者因為你們的校長是藍絲，我沒有問到一些東西，這些困惑就一路一路圍繞了。或者我自己那些 學生的群組，我自己讀書的群組，三十幾個人的大學或者中學群組，基本上只有一兩個人講正事，咁變咗，即係我想睇就係話其他人又會唔會回應我，就係話你哋嘅生活係而家係點樣去繼續？如果散運未完嘅，我哋點樣繼續？我哋嘅希望喺邊度？同埋係點樣去做咧？同埋點樣去理解你身邊其他人咧？咁樣樣。咁我想講就係咁多。 OK， 好好嘅問題，多謝 Simon。 OK， 仲有冇人講？冇人講就我用。 有人講 啊？不 ，OK， 我多謝梁生。 Tessie， 好彩你讲先过我，其实刚才我都想讲，因为我刚刚就是教书的，我想跟你讲，其实老师即是教育界呢是极之保守的，即是 你要知道老师的环境啦，即是很中产啦，不用理世事的嘛，你供楼啊，养小朋友啊，去旅行啊，其实是我的绝大部分的同事都会避开这些话题的，即是无论他就算有些同事其实他是都其实是支持，即是都是争取，即是都是比较开明啦，但他都不是很会讲的，通常都。那我又想分享一样东西啦，其实有啲同事咧，咁其實我之前已經移話咗好耐，有同因為我哋學校係有得訂報紙嘅，咁咧有啲同事真係會訂《星島日報》啦。咁我自從長年定前年開始發現，因為嗰、那個即係我哋嗰度好有趣，即係睇到邊個同事訂啲乜，咁我就睇到依日哇呢幾個同事訂《星島日報》喎，我仲問過我有啲我屋企人話，其實你覺得佢唔係睇下《星島日報》寫啲乜，諗下即係個情況有幾差咧咁樣。咁後屘我發覺真係唔係嘅，嗰睇《星島日報》嗰啲同事咧，佢真心係支持大陸共產黨嘅喎，係真係嘅喎。咁但係咧，其實佢平時個人咧係講嘢係真係好有禮貌啊，對人好好嘅喎，即係好好先生啦、啊，你可以話。咁所以其實我想是那样东西不是你想那种支持共产党或者怎样就一定是坏人的。即其实他是讲嘢很温文都是很好先生。我咁啱几个零月之前有个机会同他合作呢，就即是完全没有做的那个情况之下，一两个钟头呢，咁我哋倾了很多偈。咁他即他都有提，其实是他提起的，不是我讲起的，即他就讲共产党啊各样啊。咁其实他每一我每讲一样嘢呢，他都有好多嘢反驳啊，但唔系㗎，大陆系咁咁，其实好好咁乜乜乜咁样。即他真系好相信，咁同埋他讲完之后仲要好嗨咁同唔好意思啊，我同你讲咗呢啲嘢添，你唔会唔开心啊，嗬，系即系咁样㗎，佢真系好客气㗎。唔系我想讲呢，其实我觉得散后其中一样嘢，我自己嘅体会好重要，就系呢，即头先都有朋友讲到话，即好多同事身边嘅人都好唔想讲，就唔系呢一类人咁样啦，好似。咁但系我会觉得我反而好想了解一下佢究竟个脑谂乜，即点解有人会真心支持共产党呢，我即好想了解一下一个人系点解会真系觉得大陆系 OK。即佢都有 mention 过下，我都有机会，我都详细再研究一下佢系点。即佢提过话佢提过话系啦，佢话其实有饭食啊，即系佢咪话你听大陆依家建设得几好几靓啊，好先进噶啦，唔系你以为咁差噶，你翻去大陆睇，佢成日都佢个一口头禅系嗰个零两个钟头嘅对话里面，佢不停咁讲，你有机会翻去大陆睇下啦，真系同你想，佢话你唔知嘅啫，即系佢问咁话，你唔明大陆系点啊？系就你睇到你就会爱上佢咁样，类似系咁嘅意思，系我下次有机会我同佢讲刘晓波呢个 case， 即系睇下佢点样回应，佢点样即系可以讲到大陆系 OK 嘅咁样啦吓，但系暂时未讲到个位，但系我想讲，我觉得散后。即是雨傘之後其中一個路線，即或者比較重要，我覺得有兩樣東西。第一就是 我反而覺得不是跟那些人鬧架，即是那些人攻擊你或者戴耀廷或者哪個人鬧架，而是反而剛才有朋友說到為什麼六四比或者五五幾比永遠打破不到，就是想即怎樣令到多些人是個腦可以識得諗翻啲嘢正常啲，即或者首先睇下佢點解唔想唔會咁諗先，即佢邊個位失咗，你幫佢通翻，即你要diagnosis， 即你要研究係難係，所以第二個 point 就係要好有耐性，真係要好啦。即我意思唔係話你知道佢，即你同佢溝通唔到，你冇辦法溝通。但係第二頭先我講個同事，你係同佢溝通到噶嘛？咁你咪有啲耐性，同埋。有耐性的意思是、我之前听到啲人话预测失败就是话咩七日九日达唔到啲乜啦，但系我就尤其是今日下昼听完同你哋讲咁样，我觉得你七十九日达唔到啲咩咁有乜出奇咧？即系改变一个社会，我谂在座好多人都觉得社会好有问题，我哋都觉得社会有问题，想有啲转变，但系改变一个社会一定系要好多嘅时间，你改变你自己都要好多时间啦，点会改变一个社会唔需要好多时间？所以我谂系要有啲耐性去做咯，同埋尝试去理解一下人哋系谂乜嘢咯，而唔系而未去到真系咁快要改变佢先啦，了解咗先，我谂系。 OK， 梁生。 我想回答一个问题咧，就系、是、刚才嗰边嗰啲弟兄姊妹咧就话，喺咁恶劣嘅环境底下，点样揾自己愉快嘅生活咧？我有个建议，尝试下以抗争为乐啦。仲有一个就系、是、我救咗呢个小弟仔先，即系我见你嘅无力感咧，就好担心。咧，我想试下三几句说话，睇下能唔能够令翻你有力，最紧要有心有力噶嘛。咁咧。就係點咧？嗱，當你依家你感覺到好無力噶嘛？你睇到依家香港日漸大陸化，個趨勢咧就香港咧就會變成大陸咁慘噶啦。乜大陸衰成點咧？你清楚過我，我諗你好清楚噶啦，係嘛？如果你想象下，如果你變成大陸人嘅話，係咪生不如死啊？當你諗到生不如死嘅時候，你仲會唔會有無力咧？你浑身都是力啦，讲完咁啊，跟住咧，对于阿哥哥 ，OK， 我想补充一两句，因为雨伞系咪成功失败，我觉得唔需要争论嘅，因为咧，就算失败都唔紧要嘅，即系有啲人话失败咗唔应该提，我觉得更加要提啊。譬如德国咧，佢纪念二次世界大战咧，照我所知啊，我德国朋友讲嘅听咧，佢哋系由1933年纪念嘅，因为嗰年系希特拉上台。咁而喺历史上咧，有好多国家或者民族咧，佢哋有啲纪念嘅嘢咧，唔系纪念成功，系啲纪念一啲失败嘅战役嘅。因为失败对我哋嚟讲咧，先有一个系挑战嚟嘅，先令到我哋思考嘅，要点样走落去嘅。咁譬如话日本人都系啦，佢哋其实美化个侵略战争系好成功或者好高涨，譬如佢哋嗰套零永远的零咁样。咁其实佢哋一个通嘅啫，佢哋系承认失败嘅，但佢会加一句：我哋建设一个新日本。你留意佢呢个咁嘅口号，就算我哋将来香港真系沉沦到完全大陆化唔紧要，我哋记住为咗我哋嘅尊严，我哋将来唔系我哋一代，下一代再下一代都好，建设一个新嘅香港。 OK， 多谢 Simon。时间关系咧，因为去到差唔多9:30咧，我想俾最后三位朋友未发言嘅朋友，你等 ，sorry 吓，因为时间关系，等等吓。有朋友举手，有冇呢边有冇朋友想讲嘢？一位、两位、三位、四位 ，OK， 我哋满足晒呢四位朋友。OK， 未发言者朋友优先。阿梁生，唔好意思吓。 好 ，Thank you， 我系一个我叫 Miu 啊 ，MIU， 系咁即係成日都好多人斟酌咧，雨傘革命係咪成功咗或者失敗咗？但我覺得其實佢帶出嚟個意思其實係佢係俾咗啲好多啟發俾我哋香港人。即係頭先所講嘅有可能性喺度啦。即係對我嚟講就係一個政治啟蒙。喺政即係 sorry 喺雨傘革命之前咧，我係唔知咩叫政治，我唔知咩叫六八九，我唔知咩叫做共產黨，我真係唔知。係我即係嗰陣時我行咗出嚟，即係我係一個影相嘅人嚟嘅。即是我拍片咁样，咁我即係走来记录低啦，想即係叫做即係唔係俾大家睇，俾我自己睇嘅，其实。咁但係都 啊，知道原来有好多事情发生紧嘅，即系对我嚟讲就系一个政治启蒙嘅作用咯，即系呢件事入边就系咁咯。Thank you。 好，好多谢阿喵。OK， 啱先边位朋友？你企起身讲啊嘛， okay. 介绍下自己先。 我是 Maggie， 大家好。咁啊，首先分享一件事啦。哦，首先分享一件事咧，就系话说啊，咁2016年呢个立法会选举之后，我教书开始，咁我第一日教书，嗰日就要翻8:30，但我就要4:00先瞓，因为要等结果出嚟，好激动。咁嗰日咧，我要喺嗰堂咧，我要同学生解释咩系 event 咁样样啦。跟住我用咗第一个例子好差就唔讲啦，第二个例子我就话嗱，即系咁，即系咧。朱凱迪同呢、這個羅冠聰佢一齊選到入去，咁佢選到去之後咧，就一齊將因為呢個選舉將兩個社會運動都寫入歷史咁樣，咁即係我話即係 event 嘅研究係 retrospective 嘅咁樣，咁我覺得好成功嘅例子。但係我好特別嘅就係嗰陣之後，大家眼神有啲變，8:30我覺得係，咁同埋嗰係我係第一堂嗰下我係好震動嘅，因為我突然之間覺得我想講清楚嗰件事啫，但係突然之間發覺咦有種 connection 喎。跟住我突然明咗一件事，就係、是、我明咗一句说话，就係咩叫做世间所有相遇都係久别重逢。咁咪但係咁好，咁咪返返落嚟啦，我觉得重逢点解会重逢，即係当然係因为击中咗某种经验啦。咁嗰种共同经验系咩嘢，咁头先就好似都话苏氏都好多唔同朋友讲嘅关于咩公共空间，我哋点解要聚埋一齐做呢一种分享啊，我哋点解要讲啊，咁好似相关又好似唔相关，但又好似系相关㗎喎，咁样嘅时候。我有少少觉得系而家我讲唔清楚啦，但我觉得好似嗰种令到人可以聚集嘅嘢系一啲可以 empower 人嘅嘢。咁跟住我好似覺得自己好老土，寫中年危機。點解以前覺得好似唔好型，要講咩 gender politics 嗰啲有型啊嘛？而家開始覺得好似冇嘢緊要得過講真善美嘅，好似呢啲嘢係最令到人覺得empowering 嘅。同埋點解創傷咁大，就係因為我哋曾經離佢咁近啊，同埋曾經甚至過程我哋覺得可以實踐，仲要79日，我第一日，第二日，跟住79日竟然係咁樣樣。咁啊，咁我就。呢、这個就同頭先講無力感係有關嘅，我諗。呢雖然因為我係人馬座，咁人馬座係天生係盲目地樂觀嘅，咁係。咁但另一方面，我諗頭先講起關於我要真普選呢、这、一個，即係關鍵詞啦。咁呢個作為一個好關鍵嘅一個講法，咁係我咁政治嘅我唔係即係我即係點講政治嘅哲學或者即係嗰啲理念我唔識咧，關於普選，即係頭先阿周老師都提到話，關於普選背後嘅理念係乜嘢，代表嘅係咩？咁嗰個唔識啦。我覺得最緊要嘅係我要同真嗰種我要嗰種，我唔係提呢個係即係暴露我自己年紀，就係、是、我細個有一個阿邊個阿鄭裕玲有個廣告咧，靚喎，邊個唔要啊？邊個唔貪啊？佢話係啊，但我就係嗰種力量啊！你覺得一啲真嘅咁靚嘅嘢？是不是那種善你忍不住你要去接近它。那種方面雖然無力埋無力的，但因為忍不住我要去繼續去實踐那樣東西樣。那我覺得就是這種對於那種追求是克服無力感的其中一個，就是我覺得很多時候我剛才說的對抗的確是我們有很多，尤其每一天打我電視都覺得被人侮辱緊，真的。你覺得有很多敵人，有很多東西你要去對抗它，但同時那種對抗都是基於那種對真善美的即係唔單止我要想，我要將佢 realize 喺生活裏面。咁就我而呢個即係講到好似好大，但係我就同見到個廁所唔乾淨，我要洗乾淨佢嗰個慾望係一樣嘅。我覺得就係我要嗰種係啦。咁係啦，咁冇啦。咁時間關係，咁送我喺散文嘅時候，咁我好中意嘅呢個有兩句詩啦，係陳麗娟寫嘅。佢唔係其實一個好應該好長，我唔記得啦前面。佢最拉尾嗰兩句係話。你給我假的選舉，我給你真的人民，多謝。 OK， 哇，好精彩。阿 Maggie 啊，Maggie， 我都忍唔住要回應你兩句嚇。第一點係好緊要嘅，就係我呢一兩年咧，我基本上我喺我教書嘅時候咧，我盡可能咧，我都會咧同而家嘅同學咧，會有揾一堂時間咧，同佢哋講雨傘運動嘅。我覺得係好緊要嘅，點解呢？其實你哋唔好以為，即係喺我哋入面咧，覺得四年咧記憶猶新，或者我哋覺得好理所當然。其實譬如今年 Year One 嘅同學咧，我今年我問我正正係啲 Year One 嘅同學咧，其實大部分咧係冇參與過雨傘嘅，因為佢都係讀緊 Form Two， 所以其實咧雨傘運動對佢嚟講，其實而家係啲好模糊，其實冇啊好真實經驗嘅嘢。所以咧，我每一次譬如我啱啱 播一段雨傘嘅片俾你睇咧，啲學生係眼濕濕嘅，然後佢哋會覺得話，佢哋冇，佢哋好似覺得佢哋冇想象過，原來幾年前咧香港係咁樣。即係我想講嘅就係話，當年我哋八九六四之後，好多嘅嗰時候嘅香港人一代又一代，去喺教育入面咧去傳承八九嘅歷史。其實我諗，我其實而家我哋都要開始，其實要開始傳承雨傘嘅歷史，即係冇覺得呢樣嘢係呢個歷史係即係睇下點樣講同埋點樣寫嚇、啊。而呢我想呢個係好緊要嘅。第二樣嘢即係阿 Maggie 講真善美嗰個點咧，亦都係好緊要嘅。即係我呢幾年，我經常都俾人鬧我係大左膠啦嚇，即係一講道德咧就俾人鬧，你覺得係道德論啊，或者覺得係好覺得好低能啊咁樣。但我經常講一句説話就係、是，其實我哋作為抗爭者，即係我哋所謂我哋無權無勢者，其實你有啲咩啫？即係你有咩去對抗嗰邊嘅所謂極權？就因為你站在對立一方嘛。你可以打動到人，你可以感召到人，正正因為你相信你企出嚟或者你所信嘅嘢咧係啱嘅，係值得追求嘅，或者可以令得其他人認同嘅。咁所以如果你冇講，你唔認真地講道德，即係話許寶強經常講嘅就係你要較真地，你可以當嗰人係一回事，好好地將所謂我要真普選、命運自主啲理念好好地講清楚，就係你所講嘅真善美呢啲東西咧。其實我哋唔係講得太多，而係好多時候我哋講得太少，或者我哋講得唔夠精彩，唔能夠打動咧，令得其他人入到去。咁所以我都好認同你所講嘅，就係其實呢啲 values 係好緊要嘅，而且我哋需要好諗唔同嘅方式點樣去實踐，或者點樣去呈現到出嚟。OK， 對唔住，講太多嚇。最後一個份啱先，邊個舉手？好。OK， 呢度。 我有 Ray 啊。頭先我回應翻個朋友咧，即係九二七嗰晚，其實我都喺煲底嘅。係阿戴庭講完之後咧，就啲人走曬，好似倒水咁倒得好勁。咁跟住咧，其實我聽到啲，即係我都係喺度，我喺煲底樓下。咁聽到一啲應該係大專學生嚟嘅，咁就講騎劫咗啦，我哋呢度嚟係支持商學嘅，咁就走。咁其實我都係唔會同佢拗，即係但係問題你嚟商學係為點解嚟呢度？而你點解聽到佢話戴耀廷騎劫咗咁走？咁你都冇辦法，咁啊只係坐喺度嗰晚就喺嗰個過咗啦。咁係天光嗰陣時咧，一個大專學生喺我側邊，我咪喺叉電咁同佢講咗兩句。佢問我你覺得會唔會白山落升翻集？嗰陣時我就咁答佢話其實我覺得我係悲觀者嚟嘅，我唔係要求去升翻集，我只要求我反對假普選啫。即係我雖然攞唔到真普選，其實我哋係嗰一刻可以要求做到嘅就係三分一高法三分一就否決咗呢個假普選。咁其實我已經當一刻已經覺得足夠啦，因為其實我唔相信佢會。升翻咗集嘅，咁呢啲就係我想講。咁跟住我想講一講我自己的經驗啦，就係、啲朋友點樣咧，即係生活裏邊啲同事其實唔講嘢，其實你有我改試下改變自己咯。即係例如好似每一年我哋公司 Christmas 都有啲 gathering party 咁，即係一定要交換禮物噶啦。咁我就每一年都攞一本書，佢哋多數都係送 USB 啊、枕頭啊，即係嗰啲咧。即係唔講下沖涼簡易啊！咁我就每一年我都攞本書去抽獎。咁其實每次都好憎嘅，同事見到我，一見到我就一定知幾份禮物我攞出嚟嘅，因為得我一個咁做呢個忘居，又做咗咁多年咁樣咯。即係好似好喎， 送許寶強嘅書 得啦。咁樣咯，即係同埋有陣時同事即係你可能有陣時會。你又唔係成日同佢鬥爭咁講嘅，即係有時頂咗兩句咯，即係好似我同前面一個同事，佢講到話支付寶好啊，好正啊，唔使帶錢上大陸啊，咁我串佢一句話，咁不如咁啦，你剪曬啲卡啦，香港你用曬支付寶咪搞掂咯。咁其實佢唔會噶嘛，因為其實佢都知係假，即係你點解用支付寶喺大陸？因為你冇其他嘢，但係你用唔緊要，但係唔好話幾先進幾先進，我哋幾落後幾落後，因為其實因為。佢哋冇得揀先用支付，係你嘅痛苦嚟嘅，而唔係因為咁你剪曬信用卡去拉香港用支付咪得咯，係咪先？即係你可以咁樣處理嘅。 Okay. 好啊， 多謝各位朋友啊！我哋最後俾時間俾許寶強做。OK， 對唔住啊，最後一位朋友，大家俾少少耐性嚇。 好少嘅時間，想回應頭先後面好似有個叫 Simon 嘅講，但係要停嗰下，跟住之後話啲學生，我當年係翻 O.E. 啊，我想講，但係要停出嚟嗰下係人都走啦。講真，我係學生，我會睇係唔係真係騎劫，我唔會肯定。但係 at least 我如果我係一個唔係之前佔領中環嘅人，我學生我本身嘅目的係因為走住白衫入去走，然後你用一個好似好壟斷嘅方法去同我講，咁我走係正常。你話係咪因為點樣為之團結？其實係因為戴耀廷去打，我反而我作為一個學生嗰時嘅學生，我會覺得係戴耀廷令到呢一班學生再次唔團結，就係咁啦。安源 ，OK， 好我哋俾時間阿許寶做一個回顧啦。喺回顧之前，我想等你講多少少就係、是、即係許寶強老師可能俾我哋覺得係好酷啊、好冷靜啊、好硬正嘅。其實你可唔可以講多少少？譬如呢幾年你有冇啲軟弱嘅時候，或者你有啲咩困？即係唔好搞到我哋個個都好淒涼咁，就是、你好 strong man 咁啊，係咪？即係。又大一就寫啲新書，咩絕望啊，咩搞即係臨近極權啊咁樣嚇我哋，令到我哋好恐懼。即係唔係即係講笑，即係我想你都總結順便都多少少你嘅 personal 嘅一啲 sharing 可以俾我哋了解一下嚇。 哦，潮流興嚇，即係好多人依家都幾軟弱嘅，因為坐咗成日係今朝但我未講呢個之前咧，我想好想回應頭先對佔領中環嗰種，即係好多年青朋友走咗啦嗰個理解咧，我係覺得包括頭先一啲討論咧，我覺得都可以重新我哋試下發展一種新嘅討論嘅可能性，包括頭先呢邊嘅一啲唔同嘅意見。譬如話無力感應該點處理，甚至譬如話我想提翻，即係我同阿吳凱兒嗰個明報有兩篇文啦，即係用絕望時代，因為唔好用絕望咁咧。我其實係嘗試去直面一啲我哋而家你講嘅軟弱又好啦，即係一種情感狀態。咁唔直面咧，我覺得係有少少困難嘅。包括頭先阿 Ray 提嗰個咧，我覺得即係如果我處理咧，可能我而家嘅處理可能有啲唔同。我可能同你咁嘅年紀一樣係咁處理，我一定會串翻佢嘅，就係、是、你剪曬佢一笨。咁但係咧，我可能話加埋笨，但係我咧就而家唔會咁做。我估就可能年紀大咗有關。我會點做咧？就係、是、佢用支付寶。而佢呢個選擇我哋冇問題啦，但佢會讚美支付寶係高科技，我哋就有反感啦。同樣呢，我哋試下去理解呢一種，佢可能都唔係真心誠意覺得支付寶係高科技嘅產品，可能都係好啲 pragmatic 嘅 reason 去。等於林鄭唔一定係覺得習主席嗰個光環，即係佢好崇敬，但係呢，佢因為做咗一啲嘢，佢去咗某一啲方向，而人呢去咗一啲方向做咗一啲嘢呢，有时可能需要自我嘅一种救赎又好认同。我估呢个系人同此心。我哋陷入咗某一种嘅生活习惯，走咗一个方向啦。我估有时我哋唔愿意去完全直面呢啲困难或者软弱啦，即系包括我自己啦，我经常都会有啲状况啦，你就会揾一个说项。去嘗試俾我呢一個行動，你心底裏面可能覺得都唔自己都有少少不以為然嘅，但係就俾一個理據出嚟。我估好可能係咁嘅原因。因此如果咁理解呢，我又唔會覺得佢真係想真心誠意去發展一個中國高科技論，然後去說服其他人。佢係處理緊佢自己個人嘅一種不安或者係焦慮，而我哋每個人都有不安焦慮。咁我諗嘅新嘅方法係點呢？有冇除咗呢一種俾自己個說項以外嘅方法去處理我哋嘅不安同埋焦慮，甚至我哋嘅無力、軟弱甚至絕望嘅時刻呢？咁我話我另外處理一本書呢，我係寫情感政治嘅。我再睇返我近遠散之後，我出咗四本書啦，即係下一本大概11月12月出啦。嗰啲書名係咁嘅，你可能知道我然後睇返我先，哦，原來我諗緊呢啲嘢。第一本叫《常識革命》，就係雨傘 一出嚟嘅時候，我就話啊，好多虛假嘅大話，我哋回歸翻常識啦。呢個係一個常識嘅革命，回到去呢度。第二本咧，我叫做《缺學無師》。我話個 root question 可能就係冇學習，然後即係導致好多問題積累，咁因此我哋重新倡議學習啦。第三本就係啱啱出呢本咧，就係、是、回歸人心。咁發覺咧好多嘢係要到翻呢一度，我哋究竟真心誠意，我哋一個人係咩意思咧？點樣活下去良好嘅生活係點咧？我可能就係問一個咁嘅問題。但問呢啲問題咧，就碰到好多即係、就是、回應咧。那個回應咧就係、是：喂，你講呢啲嘢，我其實我而家好絕望、好無力，我唔得啊！你即係好似阿寶松咁啦，佢猜想佢覺得我好似好 strong 好。其實唔係啦，當然即係我同佢唔係好熟嘅啫，所以佢飲酒嘅時候唔揾我，我頹嘅時候佢唔會見到我，佢係揾講座嘅時候先揾我。咁我講座我就好 high 嘅，因為我嘅良好生活都係講座，係靠講座，差唔多係我嘅大麻嚟嘅，我嘅嗎啡。咁你揾我嚟，我梗係好 high 嘅啦。咁所以又飲埋啤酒添，我 high 上加 high。所以你可以考慮一下第二啲狀態嘅，譬如話我喺領大開工作會議嘅時候，你同我一齊，你可能就見到我頹或者係喪嘅地方。嗱，嗰啲我別開唔講啦。我意思係咁嘅理解，我哋係有限嘅。而點樣去走出去咧？好可能就係、是、人都有三衰六旺或者係七情六欲嘅。我最後嗰本咧就叫做情感政治。就是處理這個，就算說要求回歸人心，但我們真的沒辦法即是完全避免無力感，所以無力感那個我覺得是真的，所以我用絕望時代的意思，我是希望給這一種情感一個恰當的位置，大家是可以直面這個狀態底下去work with 佢，然後去學習有部分要同佢共處，因為絕望總係起落落，一定會有呢一個時分。但係又唔止絕望嘅，我寫嘅情感政治打開翻好簡單嘅嗰本書，即係你唔使買嘅，我講完嘅啦。就係我話七情，人係有七情，回歸人心就回歸七情六，七情六欲咧就有愛、恨、悲、歡，然後怒，然後有呢、这個沮喪。就七情，如果是七情是咁，人是咁嘅话咧，咁你有时嗨嗨地，即係好 strong， 好合理啦；有时low low地，单单地，好即係唔会成日高铁嗨嗨嗨，一定唔好啦。即係人总係会有时low low low。咁喺咁嘅状态，我哋而家嘅困难咧，社会就係只可以容许正向思维，或者係你有你low low地咧，佢都会问你你low low地点啊，可以处理一下。甚至我哋用治疗治愈，你嗨嗨地唔治愈你嘅。即係頭先應該治愈一下，我冇講。即係我意思係唔對等，因此係冇七情六欲嘅一個平等嘅起點咧。咁人係冇辦法成人。我回歸人生冇辦法講落去，就係一定要講到呢個七情六欲。翻翻去情感政治，係從呢一種我哋每人不能即係迴避嘅直面。我嘅副題咧係讓勁灰頹爆飛一回嘅，就係、是、一啲副題，就係、是、我哋讓呢啲。飛一回先啦，飛一回，然後飛去邊我哋唔係好知啦。咁我覺得讓我哋理解嗰啲朋友啦，包括即係有啲朋友提點樣同老師討論，讓佢政治化或者係讓佢支持民主等等等啦。我覺得其實可以回歸人心，然後用即係良好生活嗰個方式處理啦，就唔需要有前設去假設，譬如話佢唔參與佔領運動，唔留意我哋啲政治新聞咧，佢可能就係冇政治化，因此我哋可能要改造佢。我估未必一定要，甚至理解咗都未必要咁做嘅。可能佢有嘅原因咧，同我哋共享好多嘢，我哋有時忘記咗，可能就嗨嗨嗨得滯咧，就忘記咗呢個狀況。咁我話好想回應嗰個意思係咁。最後一點咧，我就所以我都可能令寶松失望啊！有機會去流動共學，我哋同你飲住啤酒，嗰啲分享係另一種分享。流動共學飲住啤酒都會嗨嗨地嘅，所以你跟我翻嶺南翻工嘅時候，我俾你睇我嘅頹嗰、那個，即、就、係、是、我失望嘅樣，可以即係、就是、比較嚴重啲。嗱，我最後嘅補充咧就係、是、嗰、那個出路問題咧，可能大家都唔係太滿意點講咧？我用鍾耀華嗰招應該都唔得嘅，你都唔滿意嘅，因為鍾耀華就係、是、其實答唔到嘅呢個問題，即係甚至話唔係咁問嘅，因為每個人嘅生存狀態，佢應該做嘅嘢係自己去揾嘅，有時可能係好難處理。但我覺得佢又避咗一個絕望時代嗰種普遍情感嘅，因為嗰個真係覺得 係揾唔到，我揾一啲。咁啊，點理解呢種揾一種出路嘅衝動呢？我估係其中一種我哋可以做嘅工作，就係試下揾下點解我哋有個 urge， 有覺得有嘢揾唔到，而而家覺得有一個衝動去做。咁我就建議兩種方法，就係翻翻去我之前嗰個 keyword， 其實我嘅 talk 我覺得都好完整嘅，即係首尾呼應，就係、是。毋忘初衷同埋罷課不罷學，不過我加多兩個字就係如何。咁我哋如何先至可以毋忘初衷？如何可以罷課不罷學？咁一講如何咧，就係、是、如何走下去嗰個意思。咁我一個簡單補充就係、是、所謂如何毋忘初衷咧，我千祈唔好誤會啦。我哋叫你年年講、月月講、日日講，初衷是什麼？初衷是什麼？見人就問初衷是什麼，翻工又初衷是什麼，你必死嘅，一定唔可能係咁樣傾嘅初衷。初衷係一個好複雜，亦都係不斷變化，而可能你生命裏面咧好多嘅面向都可能涉及有關。所以傾初衷咧，我估係有好多種方式。有時做下嘢會傾初衷，睇個電影可能係幫你去接近呢個初衷，或者係回應緊睇一本書啦。所以送書俾人係一個造福啦，一個福音嘅一個做法啦。開下呢啲研討會啦，各種嘅方法都可以係呢個初衷。但係千祈唔可以俾急俾重要優先呢一種嘅翻工心態取消。所以嗰個具體嘅設計咧，可能盡量喺我哋嘅罷工不罷做裏面諗。就算你要翻工咧，嗰個工作唔係我哋想象中咧，我一定要做到四點鐘清晨我先至係放工。有啲工作其實有時我哋自己加俾自己，因為過去習慣一定咁做。譬如我最經典嘅例子咧，就學生會次次選舉，而家都冇人選，以前選親咧都會釘必嘅嗰個例，然後乜乜乜同你講早晨。咁我開玩笑同啲學生講：喂，你覺得咁樣拉到票？唔覺得㗎，不過就上一莊係咁做，我唔做會俾上一莊鬧。然後佢就有啲叫 con 24小時嘅。我問：咦 ，con 24小時你討論好深入㗎啦，一定到？唔係啊，通常 con 都係一個人 con 完佢就走咗，就有另一個人，又中間可能有半個鐘頭冇人，跟住有一個人嚟 con 你24個小時就係咁。我話 con 嗰啲係咪好深入㗎？都唔係㗎，嗰、那個人走咗，第二個問嘅都可能係嗰個人問嘅問題啊。con 你咁啊，咁你仲要 con 嘅？唔 con 唔得㗎，因為過去嗰啲老師嗱，當然我有少少誇張咗啦，呢種嘅係阻礙我哋罷課不罷學，可唔可以改呢？唔係事必要做，我唔知點解傳統或者係過去做開一定要工作紙，一定要補課。校長話家長會鬧你嘅，家長會話校長會唔俾呢個，我覺得係有時係一個 myth 嚟嘅。試下即係偷一啲時間諗諗呢啲，我諗每個人咁、那個做法咧，就係、是、你可以改你嗰個工作裏面咧，包含學習係你工作一部分。即係我上次提 NGO 應該有呢啲條件添。你五日工作裏面，起碼有一日就係討論呢啲罷課不罷學，請周寶松去傾政治哲學，何為真善美？唔傾呢啲係會出事嘅，因為我哋唔知道我哋做緊乜嘅。久唔久會有呢、這個係你工作一部分，千祈唔好課餘去做，這個必死嘅。所以流動共學嗰、那個。收入都好低下嘅，因為啲人課餘去，我哋就所以想到會咧，就係、是、走入去嗰個機構裏邊，係佢每日應該喺嗰度共學。咁最後就係、是、如何罷課不罷學啦。我諗我嗰本書叫《缺學無師》，都係植入式廣告啦。裏邊我就係記錄翻咧四年前咧，我哋第一日嘅，我記得就係嗰度嗰場，我就係講如何罷課不罷學。咁嗰度我今日唔補充。而家有興趣都可以買本嗰啲書，支持下我哋啲退休人士。 好多謝許寶強老師啦，咁今晚係好難忘嘅，9/29嚇，雨傘運動四週年嘅時候，你見到今晚我哋係有唔同年紀、唔同背景嘅朋友，老中青三代都有，然後我哋有唔同嘅意見，但我哋有好好嘅對話同埋交流。分享下，咁我覺得呢個係好鼓舞嘅，咁好多謝大家啦。咁最後結束之前咧，大家俾啲掌聲多謝 Vincent 同埋佢啲同事啦，俾我哋佔領咗呢個咖啡館一整晚啊，提供咗好好嘅服務俾我哋，咁多謝大家。然後咧心記書店啦，其實攞咗許寶強老師一啲書嚟買嘅，同埋另外一啲關於雨傘運動嘅書。咁如果等陣想要許寶嘅簽名版咧，可以直接去買啦。咁俾錢我得㗎啦，應該係80蚊一本嚇。我代收係咪？我收下。OK， 咁再一次多謝大家啦。咁 我哋搞咗呢个一年啦，老实同大家讲啦，我每搞完一场咧，都同自己讲呢个系最后一场啦，我唔想再搞落去啦吓，因为实在老实讲都几攰嘅，因为我其实而家平均一个月搞两场沙龙嘅，呢度一场，中大一场吓咁但系每次见到咁多朋友嚟咧，又觉得好似系好值得咁样吓。咁 anyway 咁啊，多谢大家嘅支持吓，多谢晒，多谢晒吓，希望大家继续吓。OK， 咁我今晚去到呢度吓。